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记者协会的调查发现，在受访的600多名业界人士中，近87%受访者认为本港的新闻自由倒退，较2007年同类调查多28%。近93%受访者认为政府收紧资讯发放和阻碍传媒的采访是倒退的原因。警方发言人重申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传媒机构的采访自由，会在符合相关法例和规定下尽快向传媒发放突发事件信息。现时除了增加警察公共关系新闻室的人手外，亦都正研究利用资讯科技进一步优化发放信息的程序和增加提供的基本资料。云南和四川交界发生的5.7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超过100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镇区有超过10000间房屋倒冧或受损，灾区通讯中断。国家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响应，并对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部署。云南省减灾委和省民政厅已经启动3级应急响应，调拨帐篷、棉被和棉衣到灾区。地震在昨天下午接近4点发生，震央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凌浪县和元县间。神舟成功手动对接，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太空对接的技术，并具备设立永久太空站的能力。神舟9号飞船和天宫1号由分离到再度对接成组合体，全个过程不够2小时，由航天员刘旺负责人手对接的过程，之后3位航天员再次进驻天宫1号。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8强最后一场赛事，意大利凭住互射12码以4-2淘汰英格兰晋级4强。两队在法定时间赛和0-0，加时30分钟后都没入球，最后以12码决胜。意大利晋级之后会同德国争夺决赛的席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阿妈唔好赌啦。 老豆，我求你唔好再赌啦，我哋冇钱交学费啦。 成日问我借钱去赌，再赌冇朋友做㗎。 老婆，你成日挂住去赌，个仔咁细都唔理，头先争啲出事啦！你唔好再赌啦， 赌到众叛亲离，你输唔输得起？戒赌热线18346333，个家散啊！你仲唔快啲戒赌？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梁振英呃人呢句说话发展到今日应该毫无疑问了啩。由 N 届都唔选特首开始到今日满屋僭建，佢都话系无心之失。从政30年样样有佢份，出事之后件件唔关佢事，一尘不染。咁嘅人点解会衰喺僭建咁肤浅嘅事上面呢？ 孔子在《易经系传》咁讲：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忽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忽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亦曰：何教灭矣？空。呢几句说话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大家要记得背咗佢。唔好以为善小就唔肯做，又唔好以为恶小而为之，积小恶就会成大恶。易经坤卦文言里面讲过：神是其君，子是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变之不早变也。所有滔天大罪都唔系一朝一夕造成嘅。一个人想成功，唔系做一件好事就可以成功，善要慢慢累积起嚟，先可以享受真正嘅幸福。做坏事都一样，坏要累积起嚟，先至导致灭身嘅。唔好以为做少少坏事冇问题，累积起嚟就系大毛病。到咗最大恶极嘅时候，就冇得解决噶啦。孔子作《春秋》，乱臣拆子句，《春秋》嘅大意喺边度呢？就系讲明每件历史嘅前因后果。梁振英以欺诈行事，聪明机巧，灵活走位，所以事事都唔关佢事。但系习以为常，睇唔起群众，以为小恩小惠就可以感动低下阶层，蛊惑群众，就系掌握天下，以致发展到今日嘅局面。唔够十日，梁振英就要宣誓出任特首啦。未来五年，佢仲可以点样施政呢？期望期望，系于炮丧。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确认呢、这个搭建物都是相信是僭建物来的。 光棍司令梁振英一个人怎么办呢？ 当我批准列入议程的时候，不等于赞成那个项目。 拆这个玻璃棚呢，我并不是说你要隐瞒证据毁尸灭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啊！37分啊！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今日星期一咧，而家直播室咧就有林毓华同阿黎质粉。 哇！你把声即系冇神冇气咯，又系梁振英嘅。 冇神冇气嘅原因咧，就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觉得无奈同埋沮丧啊！嗱，当日啦，梁振英系靠一样嘢怼冧唐英年嘅啫，就系串建。 嗯， 老实讲，婚外情嗰单嘢咧，因为系唐英年咧第一日宣布参选咧，自己出嚟爆咗先嘅。大家如果记得咧，拖埋老婆出嚟，阿 Lisa 出嚟就话佢嘅感情有缺失。 嗯， 佢老婆原谅佢啦，所以单嘢咧就涉及咧就系一个个人操守啊道德嘅问题。啊，如果屋企人原谅佢，老婆原谅佢，而佢又坦诚曝光，啊，第一日已经曝咗出嚟咧。是那样嘢有影响，一定有，但不是影响咁大，影响到一个呢被阴点嘅，本来民望好高嘅，啊，高高到呢佢有50%嘅初初出嚟选嗰时民望，我记得记忆所及啦，梁振英又10%咁，真係揼石仔咁呢， 咪咁爬上去呀， 我爬上去睇到嘅，亦都俾中央所传出嚟话劝佢呢唔好入閘，去劝退佢。 咁咪靠一样嘢起家，呢个中央震怒咯。 咪派靠一样嘢起家咯，咪即系就系用串建呢样嘢嚟怼冧啊唐英年噶嘛。咁今日咧用呢样手法怼冧人嘅时候，原来自己咧都系咁嘅料嚟嘅。 咁如果你 仲系有6个串建咪咁多，真系得人惊啊！真系 先得噶。啊，如果你系中央， 咪呢啲我就唔理噶啦。苹果讲话中央庆嗰啲系多余。 唔系啊， 庆或庆，即系我哋无奈沮丧嘅原因就系你点样样都系俾佢做嘅。 啊，唔系、啊，你系搞错啦。 啊 ，Q 仔佢系做硬噶啦， 你忘记咗 咧呢样嘢。 嗱， 我哋输乜都输。梁振英一定做硬特首噶啦， 做硬特首就唔知做几耐啫嘛。 我唔紧要啊，喂，有得做嘅， 做一日都得嘅。 就算冇呢样嘢， 上届做完啱就玩完都得嘅， 冇可能。嗱，我保证2013年都系梁振英做特首。 大班你唔好保证啊，点解嗱？我讲一样嘢咧，我问咧唔系流料啊，呢个冇料啊，我乜嘢料都料都唔话，纯粹一个好简单自然分析。我话俾你听，旧呢、這个旧年系咪定前年啊？ 呢一个起闹啊，全世界都以为啊系过紧即系呢一个政府原有嗰、那个诶嗰、个方案噶嘛。咁你点解释去到最后嗰日咧，连所有工即系左派工联会动员十几万人去支持政府嘅个方案，就喺朝星期六朝头早变咗系支持民主党嘅方案？边有人会知道啫？ 唔系啊， 即系胡锦涛，你唔可以低估胡锦涛国家主席嘅能力嘅、 啊。你对唔住啊，娇仔，我话俾你听，冇噶，一定中央要保持自己的威信噶嘛。你点可以一个自己阴点嘅人，即系自己捧上位嘅人嚟踢走佢？ 我哋唔可以话中央阴点啊，即系表面上中央唔会承认嘅，因为表面上都系你班自己选出嚟啫嘛。香港啲良品嘅人有眼无珠， 超仔啊！你明唔明啊？唔好咬呢样嘢啦！嗱，我话俾你， 唔系啊，政治系咁噶。 我有个唔同嘅睇法，即系我话俾你听咧。 唔系，我叫你唔好保证啊！ 我保证， 你都唔系良品型，你点样保证啊？ 我保证，因为唔系我无奈啊！我所以即刻唔做啊，大佬啊，系无奈啊，顶佢唔顺啊，系吹佢唔涨啊！难听讲，喂，大佬啊，做硬嘅点样吹啊？咁咯，喂，仲有一样嘢，香港人啊，愚昧，学你咁讲，你啲人拣佢出嚟嘅。好容易㗎咋呢个光棍佬呢 我矫正你讲法。唔系我哋揀出嚟㗎系嗰680个嘅唔知被逼也好咩都好啦嗰班蠢蛋。 如果佢嘅民望唔系咁高呢佢想揀佢都唔得㗎喎。嗰啲民望边个做出嚟亦都唔系假㗎喎。 你又搞错啦就系选之前嘅民望已经跌咗落去啦。 跌极都系喂 三 十 几 嘛大佬。就呃咗人到最尾嗰日唔到最尾嗰日中央又揀过第二个咩 唔系嗰个形势所逼㗎嘛你明唔明 就你 形势所逼。 就好我羡慕你。 唔系我因为所有。 我服你啊我服咗你我认第咩嘢。点解呢我觉得你个人到今日50几60欧呢仲系咁天真嘅。 唔系我天真，我比较乐观。 天真仲咁鬼有理想，唔系我系咪你？即系我好好羡慕啲人，我好灰嘅。我系一个好灰嘅。 唔怪得你一开咩死气沉沉。 唔系咯，我就系一个好灰嘅。你嘅你咧就 佢今日咧着件衫都黑色嘅 哀悼嘅。 梗系啦，即系个问题，你香港人啊嘛，嗱好简单，你俾我讲埋啦。佢只要做两下呢、這个咁嘅光棍佬，耍两套拳。啊！耍两轮棍就呃到呢啲牛头角顺数噶嘛？喂，支持嗰啲人，大家都知啦，睇文嘛，睇文条咁耐啊！即系我哋唔系歧视嗰人啊，全部都系50岁以上啊！ 咁你又 低下阶层嘅人？ 喂，今个礼拜出嘅民调嘅结果系点啊？ 佢派钱咪得咯？佢未派咪，而家未派得啊嘛？七一唔可以派咯？嗱，七一咪耍两轮拳嗱，香港最有一样嘢， 即系教佢派钱 做特首。喂，佢一定派，唔使讲，我唔系教啊。 但佢派得孤寒喎， 佢唔会噶啦。今次 唐英年都讲话七月一号就冇人派3000嘛，老人家系咪先？佢会有冇咁嘅做？ 今时今日 行 我咪话俾你，唯一达到嘅目的咧，即系揭穿咗呢、這个啊梁振英嘅光棍佬嘅面目之后咧，唯一得益噶啦，可能真系有啲基层居市民。真系啊，呢个系反效果嚟噶，呢个系反意料不及嘅效果。嗱，香港有样好。有过万亿喺度，任佢攞几千亿出嚟洗脑容易嘅，本来就谂住搞个大马石嘅，啊攞嚟益自己有嘅，而家嗰度唔益噶啦，梁振英又唔好搞住啦，嗰啲咩金融管理局啊，嗰啲投资啊，嗰啲吓，咁啊不如攞嚟制啊，我嚟开仓派米，啊开仓派米咧，喂啲人就好开心噶啦，嗱点解？ 即系小恩小惠就买到佢哋噶， 香港人好容易满足噶咋。大部分人， 喂，大部分如果真系香港人， 嗱，你讲翻民主派， 我哋个台唔使做噶啦， 呢个系冇啊，冇办法噶，你嗰啲系形势比人强。啊，你睇翻民主派啊，嗱，民主派有几多个系一人党嘅？ 嗱，嚟讲民主派就， 你 讲啊，啲民主派冇得用噶， 唔系，我而家讲紧先，唔系一样嘢，唔系有班人，我而家揭爆。要揭穿一啲人嘅面目俾大家听。 你揭咗啦，星期六啊，何俊仁啊， 唔系何俊仁， 傻嘅呢人嘅本场，完全唔识政治啊。 唔系，咁何俊仁咧，礼拜六半夜打个电话俾我、哦， 半夜忏悔。 系嗱，佢就咁讲，佢话开完会，啱啱先开完会，佢哋民主党开大会开到夜晚11点。咁样样咧，佢话如果我哋有办法提供到啲证据俾佢。唔系五月份讲嗰啲嘢，嗱五月份都就好清楚噶啦。梁振英喺个大宅度招呼啲传媒嘅时候咧，就话佢嗰度冇寸见嘅，有专业人士睇过，叭叭叭咁讲齐啦。但系阿何俊华呢个冇用嘅，一定喺选举期间，佢喺选举期间三月嘅时候啊，即系3月25号选举啊嘛。佢喺选举期间或者宣布咗参选之后而投票之前，佢有冇讲过啲说话？佢就呼吁大家咧，话佢哋揾嚟去揾去揾唔到，讲呢个 网民啊、新闻界 啊， 就会提供嗰啲资料，用乜嘢？ 佢话提供俾民主党，咁我就话大佬， 呢啲律师做嘅嘢嚟嘅，咁我话你咪，唉，我话大家，我最多同你呼吁下。 通常啲师爷做嘅啫，呢啲嘢。 喂，同大家呼吁下，咁如果大家真系啊网上人肉搜查，喺梁振英宣布参选到到3月25号投票当日， 何俊仁咧搞咗自己身份，因为佢两顶帽，一顶帽系律师，一顶帽系呢个 当参选人啊。 如果你宣布选举情情咧，系一个政治领袖要讲嘅嘢， 系啊， 律师嗰啲嘢唔使理住噶啦。嗰啲留翻慢慢先搞嗰啲， 我哋冇啦，我哋成全啦， 所以傻啦， 唔系呢个系傻啦，由头到尾我认为废废地噶啦，呢个就唔使讲啦。不过好衰唔衰，佢出嚟选，唐英年又冇咗影，咁、你唯一就靠呢、這个啊何俊仁嘅啫，咁我咪成全佢咯。既然要啲资料，我咪呼吁啲人。啊！如果你有啲咁嘅資料， 唐英年可能反而得分啊？點解咧？你試想，如果唐英年而家喺香港咧，佢啊肯定都唔得閒，啲記者一定要圍住佢，咁就唔知點樣答係咪先？踩你又唔係，唔踩你又唔係。 哦，咁啊，我諗 到時6月3號出唔出席嘅典禮又唔知，又好尷尬。咁啊，最高招梗係唔離開香港啦，離開是非地 上。但係佢應該即刻翻嚟。当年我封个咪之后，我都即刻翻翻嚟啦。第日已经喺中环周围行啦，周融仲唱我添啦。我俾人迫害，咁你喺香港，又喺马场又见到你，喺中环又见到你，我就要翻翻嚟俾人睇啊，大佬，我唔系俾人逼走啊。喂，嗱，而家讲翻梁振英单嘢啊，嗱，讲翻民主派先，唔好杂乱歌病。嗱，咁民主派有党有派嗰啲人咧，差唔多全部啦。民主派有几多党嘅 Q 仔考嚟啊？ 哦，有嘅。 泛民主派有几多党派？ 睇你点样定嘢，当晒嗰23个。 系啊，23民嗰啲有几多党派？ 咁民主党、公民党、民协、工党系嘛？仲有呢个社民联、人民力量啊？ 算嘅咩？有啲人唔计噶，佢哋唔认噶。 计，即系有组织噶。 如果你当立法会议员咧，即系我哋当立法会议员嗰23票，你今次投票都23票一致都系即系喺啲点子上统一啊嘛。 嗰啲人咧，嗱得一有几个人咧，而家要揭穿佢嘅，因为叫梁粉忠。 嗯， 梁粉忠到今日为止发生转变， 鸡公啊， 一粒声未出过啊，一粒声未出过，点解叫梁粉忠啊？有理由嘅。另外一个大家对佢冇期望噶啦，李国麟就梗系唔会出声噶啦。但你正话讲一样嘢咧，我就漏咗，今朝我而家睇啦。冯检基有冇出个声先？ 唔系佢哋好似有去请 願。你记忆所及有冇啊？ 民协去咗请愿。 有啊嘛，我又会算佢啦。嗱， 街工委好似未有请愿。 嗱，冯检基咧，嗱，我睇翻我上翻网睇，佢有冇讲过乜嘢啦？喺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开始，到而家为止， 佢个人有冇讲？就好似 冇啊，冯检基冇啊。 民协就好似有上好似去咗請願啊！ 馮檢基嗱就俾一半分啦，五廿分啦。佢個組織嘅民協咧就有去請願啊嘛。呢個 Q 仔講嘅啊！ 我正話都冇數到街工啊， 街工冇啊，咪梗係講咗梁耀忠咯，梁粉忠咯。我講咗你唔知梁粉忠就係梁耀忠啊？ 我又知， 咪就街工咯。嗱，而家李國麟就唔使理佢噶啦，李國麟就唔可以對期望太高噶啦。嗱，咁個問題就係話， 李國麟就冇呢個， 你睇到梁粉忠係完全一粒聲冇出過嘅。仲有一个叫梁粉华、又系冇出个声嘅啊！ 梁粉华、 何启华、 何启华，佢唔系 佢唔系 我知，咁啊谂下，但系佢都可以出声噶嘛？平时好多嘢噏噶嘛？喂，佢出嚟撑啊！梁振英嗰时，喂振臂一呼， 咁啊唔系，大嗌大叫，好似仲话都咁讲，咁就嚟有糖派咁，咁佢负责收糖，咁冇佢冇理由赚乱高。 即系大家要明白呢班友咧，嗱，你最紧要睇住街工啦，即系梁耀忠同埋街工咧就非常之差噶啦。呢、这个就是梁粉忠啊，咁但系讲翻梁振英啦，你睇到啊张振远咧都出嚟撑佢啦，但系佢哋完全搞错咗，即系大家仲去追究嗰啲系咪一手楼啊、二手楼啊嗰啲冚烂多余噶啦，即系啊转建啊几时拆嗰啲冚烂多余，而家最重要的问题佢全部忽略咗一样嘢，系诚信问题。 系你讲得未？ 呢个诚信问题啊，即系等于呢个系咩？当日啊，比如列根讲定边个讲嘅 ？This is politics stupid。呢个咧就系 integrity stupid， 唔系讲全建，唔系讲 UBW， 而家讲紧系你嘅诚信出现问题啊嘛。 梗系咩？不过你咁讲一手二手咧，就证明一样。如果人哋一手都起俾你嗰阵时候咧，系本来系冇 冇嘅， 咁即系时候咧全部都系你起嘅咯。咁啊仲大件事，即系由头到尾讲大话咯。 咁啊即系诚信问题咯，都冇人理你全建啊。所以张振远出嚟讲啲嘢废话嚟。 佢跟住讲话所有啲， 唔系佢从个逻辑去讲，唔系嗱佢系逻辑。佢讲逻辑，嗱你又唔好忽略一样嘢，唔好俾佢又影响咗你。佢意思即系话梁振英啊，识得话人转建，同埋呢间屋咧就差唔多 open house， 个礼拜日日都开放俾传媒， 俾所有人入去啊，做入幕之宾，咁当然被邀请嗰啲啦，梗唔系真系 open house 啦。喂，如果有串劫啊，边有咁大胆啊？咁嗱，呢啲逻辑问题，即系用逻辑呢啲系。 唔系同埋呢个就系郭明轩话斋，你拉民落水啊嘛，咁即系全香港传媒。即系陪一齐夹埋讲大话咯， 呢个逻辑讲话 啲所有啲传媒记者 嚟讲，我哋都唔需要你呢 样 嘢啊，唔系啊，呢个逻辑问题，即系如果你去同我都成日讲啦，阿林毓华老笠咗我个表，日日带住周围行大摇大摆嘅，俾差人拉咗又话，我呢个表偷翻嚟，我偷翻嚟，我够胆周围行，仲影埋相上传媒，有冇搞错？喂，呢讲唔通噶，呢个逻辑去解释呢样嘢唔通噶，因为冇逻辑噶，即系你偷人啲嘢就 系 偷人啲嘢。你唔可以话我周围俾人睇，我冇收埋，即系我冇收埋啲贼装咧，咁就叫做唔系贼装噶啦，因为我扬晒出嚟。 所以而家咪好丑样，呢个曾玉成咪代表佢用先用呢个逻辑嚟解释噶。佢又话呢个嗰个一个严重嘅疏忽，就唔系一个嘅诚信问题，我都唔知佢哋讲乜嘢。 我又觉得咩话啊？曾玉成嗰啲真系少女藏刀， 越帮越 表面上就好似撑咗第一阵，你一听啦，我觉得你整蛊佢咁 系。佢已经尽量。佢唔系撑佢噶， 佢唔系撑佢噶， 踩佢噶， 即系冇办法，即系佢因为佢嘅身份问题，大家同志关系，喂，同志关系点可以怼另外一个同志噶？冇可能噶嘛，大佬啊，咁啊变咗党内斗争噶啦，咁啊变咗。 咁唔系喎，咁啊佢之前佢出嚟选嗰阵时，人哋做 人哋喐你啦，咁所以咪就 人哋都好呃佢话做咗黑。 咁所以梁振英有特首做佢冇咯，佢唔够黑啊嘛，系咪啊？啊嗱，个问题就系话咧，点解话咁沮丧咧 ，Q 仔？是有原因的，即是呢条友佢真係可以 get away with murder, 呢样嘢就我兴嘅地方。 哦、 即係任何人你用串剑嚟打击对手，原来你自己又係咁嘅人，你当日喐啊唐英年都唔係讲串剑喎。佢喐唐英年讲唐英年冇 诚 信。 冇诚 信 係呀， 係呀。喺嗰个大家所以冇搞错。喺个竞 选嘅过程入面係好明显嘅咁样质问对手。 所以我点解我点解无奈呢、 啊、中央而家被逼要撑你，但如果你系胡锦涛啊。哇，呢、這个即系养虎为患喎，即系一个冇诚信嘅嚟做 啦。胡锦涛都要交出嚟啦。 咁系要胡锦涛。胡锦涛咧，即系如果落咗台转咗新嘅老板，佢仲大 喐佢啦，系嘛？ 新嘅老板，我呢个唔关我事，呢个唔系我叫，我唔系我俾佢做咯，系咪先？即系同当年啊呢个啊董建华一样啫嘛，一换国家主席，一换军委会主席咧，佢就玩完啦， 有脚痛啦， 有脚痛噶啦。 唉，我 Q 仔就真系好，我见到 Q 仔好开心啊，等于咧买股票同 Q 仔倾嘅死梗啦，因为永远都系睇好噶嘛，大好友嚟啊，因为大好友嚟，大佬你睇到香港咁前途一片光明嘅，喂，如果梁振英落台就前途一片光明啊， 唔系，即系你第一， 我话咩？你真系大好友嚟，咁今日试点啊？你大好友 系咪先啦？ 咁啊大好友咁啊， 今日试啊好啦， 历史唔系好重要嗰啲，嗱，一个个就等紧，即系胡姐送大礼啊嘛。 咁即系个嗜好啦，你即系意思啊？ 咁啊，之前嚟讲就唔会点样大冧嘅，唔会点样大冧。但系问题，你谂下，如果万一真系啊，你又唔信啦，即系政治嘅嘢咩？即系万一 我咪唔信啊！我睇下灰，你大好友，我大胆友。 咁你认为嗰个系属于好消息定坏消息啊？ 边个啊？ 譬如万一真系啊、即系梁振英啊，终于即系好快就冇得，即系冇得做。 咁呢个梗系好啦，我话你好友咯，呢个好消息啦，你大好友都想叫你做，因为呢个就系好消息嚟，对香港人嚟讲，即系起码咧，香港咧仍然有啲叫正义感啊，即系有呢样嘢叫做咧，唔容佢一个擘大眼车大炮嘅光棍佬。 今个礼拜日咧， 七月一号啊， 佢成200,000人上街嘅，即系至少 30,000啊， 咪咯。 你问我， 咁你信香港人先得噶嘛？ 香港人冇权选噶嘛？ 佢唔使嘅。 喂，如果有权选咧，你点解嗰日个模拟投票啊？ 嗯，都22,000人投票咯。 你知唔知佢赢几多啊？赢好少嘅， 系啊， 而且仲有人做个手脚啊。咁嗰个网啊，俾黑客入侵咗啊，网上投票，佢先赢鸡碎咁多咋。如果唔系唐英年做咗噶啦，如果一人一票选就 ，OK。个问题就系其实咧，到临尾嗰时咧，啲人开始睇到佢嘅真面目嘅。咁跟住选咗出嚟，当然啦，香港人跟红顶白第一，第二样嘢咧，亦都认命啦。咁啊，唉。即系正所谓，好似佢哋嗰班支持者咁讲，俾个机会佢啦，就好多人有咁嘅心态嘅。 嗯， 横掂都选得出嚟啦，米已成炊啦，即系等于啊，即系咩啊，奉子成婚咁， 你几唔鍾意个女婿都算啦，都已经啊个肚里面有咗骨。 如果你个女系鍾意， 但 系 点知？ 但如果你个女系俾强奸，你就唔会系咁制噶啦。点 知啊？都冇办法噶。如果有人有咁嘅事噶，个肚入面有咗咁点啫？ 咁如果 咁，即系粤语片就一睇啦。 因为咁咪好易发达，即系你拣个有钱佬个女，家庭都系咁，你咪变咗成龙快婿。 你顾住命啊，冇埋。 咁咪咯，即系啲逻辑唔通啊呢样嘢系咪先？ 唔系唔通啊，即系咁紧要比喻嘅冇。 比喻不伦啫吓， 冇一样嘢可以。 你教壞人知唔知？ 嗱，咁啊，即係有咁嘅事啊，肯定係。嗱，咁個問題就點知啊？俾個機會佢啦，即係咁講。而家係咁啊，而家係咁慘啊！喂，嗱，啱曬 Q 仔，你唔信嗰樣嘢就係發生咗啦。咁啊，佢啲民望係冇喎，仲係50分嘅喎，而家即係未轉見未出現之前啊，呢個就證明咧，可能係認命咯。但係問題就話，喂，點知認命還認命？咁而家搞單咁大鑊嘅嘢出嚟，喂，係佢自己誠信出現問題。啊、我哋都要照睇住做特首㗎，睇住江中要做㗎，睇住跟佢最尾嗰班有发财㗎。咁点啫？咁你话唔灰咁 Q 仔最好嘅 Q 仔，有 Q 仔喺度呢， 唔系 令到 个阳 光 呢 射返入嚟。 咪终于系会諗㗎嘛。譬如你将佢权力交俾人有，喂你唔信唔得佢，即系信唔过佢。 你几好啊？你对共产党 你信唔过佢喎？ 你信共产党多过我 啊？唔系唔关事， 多过我啊？ 你知 肯定 你共产党喺香港最大嘅利益咧，就唔系保住梁振英。最大嘅利益咧，就要香港咧完成咗呢个人民币国际化嘅任务。咁、你梁振英做唔做呢样嘢先？ 梁振英，你吸梁振英乜都做唔到。 唔系咯， 你睇到 咁，你今日要立翻 咯，咁你地温已经知噶啦。你期望梁振英做到嘢，我就唔认为中央完全冇咁嘅打算。喂，佢自己嚟嘅，使乜嚟啫？大佬啊，第日系西环 take over 噶嘛，而家更加快。而家要加快西环 take over。 咁点解西环到今日都见唔到即系啲领导人出嚟撑啊？梁振英 唔撑噶啦，佢 take over 啊嘛。 啊， 佢 take over 咁使乜撑啫？唔使撑啊！你越衰就越好，你越衰越嚟靠我，即系我系师傅。你好嘢，你唔会嚟揾我噶嘛？你衰咗嗰时候就揾师傅出马啫。 但你冇谂下，喂，其实佢都要加你，因为系佢即系提议上去噶嘛。你要负责任啊，系咪先？ 而家 你补 火势，点补佢啊？喂，真系补唔到噶！我问你，你当你系佢嘅老友，你做咗凉粉凉粉 Q 啦，你点补佢啊？好似系张震咁讲逻辑，讲你比而不伦嘅逻辑，即系拆偷人啲嘢，佢周张周围张扬啲拆装，咁就叫做无心之失。 我星期五放咗先撞， 咁就叫疏忽。 我一下子就撞到佢，我劝你唔好咁傻啊！如果唔系，真系一齐身撞咁啊！ 冇啊！而家喂，你而家喂。吹水我都死咗啦！ 唔敢出 声，你睇到佢唔系啊？佢越唔出声越死。你睇到当日如狼似虎咁对付唐英年，同今日话根本成个即系发放啲资料啊，关于呢个僭建咧，全部系梁振英主导嘅。喂，当日系屋宇署主导噶，系呢个吹水我主导噶。吹水我都破产啦！而家 佢而家好笑啊！佢嘅解释就话咧，佢系咧系要走出嚟前线，但系咧佢话佢又唔干预嗰啲执行嗰啲嘢啊嘛，即系 唔系佢可能已经准备咗角色转移嘅，因为佢做发展局局长做埋呢几日啫嘛，佢三受之后就系呢个政务司司长嚟噶嘛，咁就俾开始转入呢个角色嘅转移，佢当自己已经唔系做紧发展局， 兼嘅政务司司长 系啊，政务司司长就唔理呢啲事噶啦。即系所以转咗个角色嘅， 系佢好最叻嘅，点起晒啲火头嗱，好惊嘅，点解咧？嗱，呢个又讲翻啦 ，Q 仔嘅阴谋论啦。嗱 ，Q 仔就认为梁振英会落台嘅。OK， 你认为佢会啦？ 即系有呢个可能， 有机会啊！ 政治上咩都可能发生。 呢个世界梗系咩啦？ 咁第一个执死鸡 嘅，可以预告佢话佢。 我执死鸡嘅咧，就两个人嘅 啫。对佢嚟讲咧，最好就做咗先至落。咁啊执死鸡就林郑啦。 佢仲要 如果未做已经落咧，执死鸡嗰又系姓林嘅，不过就林瑞亮。 仲要做多一样嘢，唔系冇而家冇执死鸡嘅，佢而家落咗都唔关林瑞麟事。林瑞麟唔系下任嘅政务司长啊嘛。嗱，个问题就 而家林郑都未系 嘅。嗱，佢点咧？佢我话俾佢上。点咧？佢我都系一定过度啦，系唔使讲嘅。梁振英一定会宣誓嘅，输不都输啊！大佬啊，真系，除非佢有三长两短嗰啲唔计啦。嗱，个问题就系你呢个吹水，我谂嘅嘢咧。如果梁振英落台，佢唯一对手，你估系边个咧？就胡须仔啊嘛。佢而家咪怼晒，咪胡须仔嘅有机啦。如果咪胡须仔，点会留得喺度啊？喂，佢今日将呢啲。僭建啊，新界佬啲嘢啊， 有咁大吹咁大，过俾胡须仔明知佢死噶嘛？呢、這个吹水我系奸噶嘛？你都唔明。好啦，叫仔翻嚟讲股市好过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云南同四川交界发生的 5.7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超过100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镇区有超过1万间房屋倒冧或损毁，不再区通讯中断。国家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响应，并对应急的处置工作作出部署。云南省减灾委和省民政厅已经启动3级应急响应，调拨帐篷、棉被和棉衣到灾区。地震在昨天下午接近4点发生，震央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凌浪县和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交界，震源深度有11公里。神舟9号飞船和天宫1号昨天首次进行人手对接，用了不够7分钟已经自动对接，而自动对接原本所需要时间大约是10分钟。今次成功的手动对接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太空对接技术，并具备设立永久太空站的能力。神舟9号飞船和天宫1号由分离到再度对接组合体，全国过程不够两个钟，由航天员刘旺负责人手对接的过程，之后三位的航天员再次进驻天宫1号。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艾略特湖市一座商场的屋顶突然局部冧落嚟，事发之后多名顾客和职员失踪，紧急部门暂时确定至少两个人被埋在瓦砾，另外有22人轻伤送院。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的状态，当局由多伦多抽调搜救人员到现场增援协助搜索。冧落嚟嘅屋顶位于停车场区域，靠近餐厅，并引发气体泄漏，商场即时疏散人群，封锁附近一带嘅区域。欧盟峰会为星期四同星期五举行，会议文件显示，与会领袖会讨论迈向跨境银行联盟嘅具体行动，加强财政整合同埋成立债务赎回基金嘅可能性。文件又说需要有单一的欧洲银行监督机构，一个存款担保体制和一个专责处理坏账银行的单一基金。文件是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和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共同草拟。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八强最后一场的赛事，意大利贫户射12码以4-2淘汰英格兰晋级四强，两队在法定时间赛和0-0，加时30分钟之后都没有入球，最后以12码决胜。意大利晋级之后会同德国争夺决赛席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2%。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25号星期一嘅早晨啊，时间嚟到上昼啊8:03啊，今朝早有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已经去到呢个伊利莎白大厦噶。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点咧？唔错噶，暂时呢分钟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哎呀，唔知系咪食得足。咁多啦吓，比较滞啦，呢分钟啊排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正所谓未食五月粽啊，寒衣不敢送啊，食过五月粽啊，唔够百日啊，又翻风啦，即系点啦？最近秋天到时又好快到啦，惊唔惊秋后算账？唔使惊啦，佢都自身难保啦，系嘛？人哋个地牢啊摆红酒噶，哎呀，佢住人噶，阴公。好，睇睇九龙区啦吓，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开。

明明是有一个即是一百尺的玻璃棚，那他是没钱建，当然是车大炮啦。 他只要喜欢做什么也可以， 在经理室里面打波子，做波士真轻松确写意。 刘梦红，你差不多不识他的仔。 八点十分，呢、這个礼拜六嘅节目咧，系一个故事系嘛，风波故事， 好清楚啦、嗯！你喺嗰个声带度听到，当日梁振英同阿唐英年喺辩论嘅时候，佢都讲得好清楚啦。其实梁振英嗰日讲得好清楚，听翻下，自己检讨下，问下心，你当日指住唐英年。哇，来势汹汹， 正义凛 然，系啦，就话呢个唔系串建问题，呢个系诚信问题。你呃咗全香港嘅市民，喂，你系用呢样嘢，用呢种手法就住串建，喂，去攞呢个特区行政长官嘅位翻嚟。今时今日，你俾人揭发咗同一个错误，都系串建。嗯，同一个问题都是诚信问题，咁你仲有冇面？如果一个人有些少啊，即系面嘅，要面子嘅，有些少即系所谓 integrity 嘅诚信嘅人咧，系一定唔好意思走去宣誓后就职嘅。我话俾你，系冇可能嘅，呢样嘢绝对冇可能，呢样嘢先令人沮丧啊嘛。但系你又明知嗱，我哋而家个个人都知发生咩事，但系你又明知来去唔可。佢七月一号做硬㗎嘛，啊有牌做啲嘛，唔係好似 Q 仔咁諗啊。 如果我哋相信法治嘅，喂，咁而家真係喎，係一定呢，无论係唐英年又好，或者係呢个何俊仁又好，一定要申请去澄清㗎嘛。 我唔信㗎啦。 吓、啊、你唔信呢样嘢㗎啦。 冇㗎啦，我係好灰㗎。你信第一。 喂，法庭沒有法治，沒有民主喎、啊，真係。 咪所以點解我哋要保持嗰個核心價值咁解、啊？法治已經係危危乎噶啦，嗱，好簡單。而、家有個問題就話，你過咗七日啊嘛，佢俾唔俾你？佢法庭俾唔俾你去申請先？第二樣嘢，何俊仁喺度閃啊嘛，啊，佢自己係一個候選人，大家都知道嘅。你逼啊唐英年去做呢樣嘢就好難噶啦，嗱。咁问题就话你连阿何俊仁都喺度闪，喺度惊呢样惊嗰样，你起码都要澄清咗，人哋俾唔俾你一件事，我未听过有人咧啊打官司咧啊就预咗赢先去打嘅。咁你系咪澄清咗？呢个系个姿态嚟噶嘛？好似 Q 仔咁讲啊，打只好牌俾你，你呢个何俊仁执到啦，有副好牌打俾你上，你仲唔上？喂，就嚟选举啦，你阿刘慧卿喺财委会做财委会主席，做埋啲又难睇嘅嘢，将财委会嗰、那个啊开会时间褪到咧夜晚凌晨12:30，跟住七分钟讲嘢 cut 到五分钟，再 cut 到而家两分钟，啊跟住又话咧你个动议辩论个动议嗰 part 你唔使读出嚟啦。啊！你睇电视得噶啦，喂，咁根本唔使开会，咁啊举手咪得咯。如果你呢个咁啊刘慧卿已经难睇嘅做啲嘢，再加埋你何俊仁又系咁样样，喂，你真系民主党究竟系咪准备唔选噶？九月，喂，真系做呢啲僆好难噶，啊，走去选举，你啲大佬个个都唔争气嘅，咁点搞先得噶？嗱、啊。梁振英咧就百词莫辩噶啦，而家都话唔系一个佢最清楚。如果听翻我哋正话 cut 出嚟嗰啲声带，佢就应该了解到，都唔好再讲呢个咩一手楼、二手楼啊、串建嘛，呢个系诚信问题啊嘛。嗱，你话自己屋企冇串建，跟住又话唔知道，跟住又话知道，一阵间喂，你已经知道自己有串建啦，咁、哎、你仲去装修？又连资科都摆埋上台，又话我装修系为咗佢哋好，等佢哋唔好坐喺架车出边，等佢哋咧啊入去间屋入边 hea 下。喂，大佬啊，你就嚟搬去呢个总督府啦，仲有几日？你真系好心到为咗 礼宾府， 啊、我哋叫总督府，我哋系总督府，总督府冇得改噶。啊，万里长城，但系改咗名，你都叫万里长城噶。OK， 吓、啊、个问题就好简单，你系咪真系好心到咁样样啊？嗱，而家又有啲人帮佢出嚟撑咧，梗系你知传媒啦，我都讲咗噶啦。喂，梁振英出事，我已经讲咗第二日咧，责任权一定当央噶啦。 咁而家整啲茅台风暴出嚟，喂，啲茅台唔系搬翻屋企啊，佢系搬去嗰个叫做啊前任特首办嗰度，啊摆喺特首办前任特首办嗰度，我嚟公用咧，即系嗱呢啲啊，老实讲呢啲都系湿碎嘢嚟嘅，唔系湿唔湿碎问题，你睇到嗰手法噶，即系今日。梁振英出事，我哋已经事先张扬话，听日张五权一定有新闻噶。喂，唔好讲啲报纸啦，报纸有立场，我哋知道嘅。啊，唔紧要嘅，每张报纸，香港咧就有言论自由。啊，你出个人都可以出报纸嘅。啊，可以出份凉粉报，又可以出份咧啊糖报，乜嘢报都可以出嘅。咁佢有立场， 你够钱烧就得噶啦。 我哋够立场，我哋唔理啦。但系电台咧又好简单，尤其是公营广播。喂，香港电台啊！呢、这个人民电台，呢、这个唔好叫人民电台，侮辱咗人民啊！呢、这个而家成为凉粉台噶啦。 嗯， 你知唔知做咗咩啊？ 做咗咩啊？ 最多口嗰个叫咩？香港电台、 啊、叫曾志华咩？ 系啊，礼拜六去嗰个叫做 LTV Cafe， 系、啊、 一开咪讲嗰个时事一周大事 focus、啊。 哦、 你会讲咩？ 即系佢有内幕了。 唔系一开咪你会讲咩啊？取材 讲乜嘢？ 讲咩？我问你，你估啊？而家叫 我唔知啊。 我而家叫你估啊。 有冇好估啫？ 咁嗱，你话你做节目主持人啦、啊，等于你今朝开咪咁，你一开咪就讲，尤其是一个礼拜一次嘅。 啊， 当佢嗰个 focus 咧就讲当日嗰个礼拜最大嘅新闻嘅，咁佢就我系做头条。 我真系冇法子代入佢想象嘅系咩新闻。 应该啊，我问你，啊、即系以一般常识嚟讲。 应该噶，佢讲僭建咧，讲乜嘢？ 唔系，讲咩？茅台。 哦，讲茅台。哦， 讲足十分钟。 即系佢中意饮酒。 唔系，喐曾荫权。 吓、啊， 咪即系冚啊梁振英咯，啊、林毓华、嗯。跟住就冇得唔讲噶，就唔系讲梁振英，讲明报。 嗯。 喂，大佬啊！呢咩电台嚟噶？呢、這个多口仔可以执笠啦。 嗯。 啊，呢、這个咁嘅曾志华。平时系形屎形屁，不过大家都睇穿佢面目噶啦。当日梁思浩俾人封麦嘅时候，粒声唔出；跟住到啊吴志森俾人封麦嘅时候，又乜都唔出声。咁已经知道立场系乜啦。但系最弊咧，点解我哋要攞嚟讲咧？嗱，佢系我哋每人啊，喂，一年俾五六亿佢做嘅。 嗯。 都有啲公信力先得噶，同埋你多口仔成日走出嚟， 系我哋系一年都系提供，系公帑提供呢、這个呢、這个数额， 每人都俾百几蚊噶，林毓华。 你头先你讲话每人俾几亿， 唔系啊， 佢 夹埋啊，我哋每个人夹钱五六亿俾佢啊，一伙人啊，你开个二百几万嘅家庭， 嗯， 啊夹五六亿要几多钱咧？ 嗯， 咪三百几蚊一个家庭， 嗯， 一般嚟讲一个家庭咧系平均都系三个人嘅啫，当每人俾百几蚊佢咯， 嗯。 每人俾百几蚊佢嘅大佬，走去搞个咁嘅多口仔出嚟，平时系正义凛然，扮晒喂，扮晒正义化身，原来暗春嚟嘅大佬，原来凉粉嚟嘅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 系啊， 先天比较弱，饥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花园加建了一个玻璃棚，我是向公众致歉的。 明明是有玻璃棚，那他说没有僭建，当然是车大炮啦。 一定会跟进这些事，我们很小心，一定是依法办事，一视同仁。 我觉得完全不是诚信的问题，我没有出口信，我现在讲紧事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同意200尺同2000尺是没有分别的。我同意出来竞逐公职的人呢，特别要担任特首呢，诚信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僭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道歉不足以，在过去犯了这么多错误。我认为当时呢，履行返嘅问责嘅制度就应该辞职。我想呢个先能够消消香港嘅气。咩叫问责制呢？问责制喺其他国家，包括我哋国家，都即刻马上辞职。我睇到中国好多时有啲问题出现咗，难道嗰个市长辞职，佢就成个瘫痪咩？唔会㗎嘛。 认为呢件事呢，係阿梁振英先生呢係一个严重嘅疏忽啦。咁亦都对佢解释话佢係无心之失呢，作为普通市民呢未必完全可以接受嘅。但係至今呢，我亦都未话完全被说服呢，呢个係一个刻意或者蓄意嘅隐瞒。呢一部分我要再睇一睇佢嘅回应係点样。 嗱，正话嗰三把声呢都係建制派中人，一个就扫把头叶刘淑仪。 似样啊，佢讲得啊。 一最似样嘅陈婉娴正叫辞职嘅干净利落。一个叫做李慧琼，嗰日俾阿小班丙过嘅。喂，咁你嗰个梁粉忠去咗边啊？啊，喂，梁粉忠啊，呢、這个梁耀忠到而家街工粒声都冇出过。喂，呢、這个咁诶，唉，嗰、那个唔使讲噶啦，嗰、那个民协嗰、那个冯检基就个党都出咗嚟讲嘢，佢自己咧粒声唔出。喂，呢啲人你仲叫佢做民主派，有冇搞错啊？嗱。今日星岛呢啊，有个叫港情周记，佢点讲呢？林毓华 标题危难当前，梁粉有责吓，系咁啊。 可靠消息人士透露话，某报咧本来计划好今个月26号，即系礼拜二出招嘅。对阿梁振英嚟讲咧，呢个时间安排都几毒，将阿梁振英几个寸剑拆开几日引爆，好易玩到29号，即系阿老总胡总嚟香港。咁就顺手玩埋阿爷啦。不过振英哥事先就收到风，知道对手上喺26号爆料，咁马上喐手呢就拆咗花棚嘅玻璃盖顶。咁逼嗰件事呢提早引爆出街。外交除咗关心呢单丑闻呢，啊点解早唔爆前爆，偏偏要胡总嚟香港前夕先爆呢，亦都关心到边个系二五仔向阿振英放风示警呢。咁讲，从两把核心人马反应都可以睇到事件相当麻烦。例如后任特首版主任罗范招芬，上周五初嘅时候呢仲大力帮阿梁振英辩护，到到当日下昼屋宇署公开咗梁家大宅有6个寸剑呢，咁呢个新犯妇人呢就被记者质多几质呢都变得有口难言啦。嗱，好简单。 争唔落啦真係。 而家明报呢就要告人哋信报诽谤。我成日都讲㗎，作为政客，作为政府官员同埋传媒呢系唔应该告人诽谤㗎。啊，冇得告㗎。你自己有地盘，明报作为有公信力嘅报纸，你使唔使走去告人啊？你唔紧要噶，你发个声明啦。佢出个声明好好噶。佢信报报道无中生有啊，咁啊解释咗啊，信报嘅报道啊，明报总编辑咧曾经喺啊上个星期二，即系6月19号咧，就住后任特首梁振英山顶寓所寸建嘅报道咧，向后任特首作出温馨提示。咁明报编辑部强调话，信报有关报道无中生有，对此咧感到遗憾。并且谴责信报嘅做法，咁已经够噶啦。嗱，咁啊，跟住解释咗四点出嚟，咁跟住最尾咧，啊就话咧，啊如果唔系咧，就采取法律行动咁讲。喂，你做咩要告人啊？啊，有冇搞错啊？啊，喂，作为一个传媒，你告人做咩？你有口难言咩？你嗱，明报一连两日嘅独家报道梁振英山顶寓所僭建。編輯部強調，今次的偵查報道同過去咧每一單嘅報道一樣，完全按照新聞工作者應有嘅操守進行。編輯部人員冇作出任何温馨提示，而兩日嘅報道內容本身足以證明明報立場咧客觀公正。信報應該立即撤回其失實報道，並作出更正咁講。嗱，喺個報喺呢篇嘅呢個聲明咧就好好嘅，就冇話告人嘅。但另外喺新聞度咧就話，如果佢唔道歉咧，就会采取法律行动㗎啦。 咁呢个咪讲嘅摆个姿势㗎咋係咪？ 通常我哋话咧，发得信咧，或者系开得口话我告你，通常都会唔告。 佢冇解释一样嘢咧，佢其中第三点咧，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嘅。礼拜二6月19号深夜，梁版人士主动致电明报总编辑，查询明报记者有冇进行梁泽涉嫌串件嘅报道。明报总编辑咧即时向对方查询啊。即时向对方查询咩呢？梁泽系唔系有串剑啊？并要求对方安排记者去现场视察。梁版人士口头答应会安排咁讲，但系佢冇啦，佢又留有一手嘅。所以你话啲梁粉部咧，同梁振英都系啊做嘢手法一样嘅。你再睇多一次林毓华第三点嗰度啊，啊，礼拜二6月19号深夜。喺个深夜， 即系接近截稿时间， 留有一手噶，唔系林毓华，因为明报之前话咧，啊，佢哋嗰个特首版咧系礼拜三打电话俾佢哋嘅，咁佢咪可以咬咯。到时深夜系12:01啦，林毓华，嗱，所以好鬼叻噶。你睇嘢咧，我哋睇报纸好，听人讲嘢好咧，真系要逐个字答噶。因为如果唔系而家咧，就好容易俾人呃咗噶。等于当日啊。唐梁振英俾人问到佢有冇打电话俾曾玉成抹黑曾玉成咧，唔系恐吓曾玉成咧，佢话冇啊。咁跟住证明咗打咗两次电话，佢哋冇问我啊。你问我有冇打电话吓阿梁阿曾任曾咩曾玉成啫嘛？我冇吓佢啊，不过有打电话俾佢啊。咁所以问嘢睇嘢嗱，你睇到明报咁讲，礼拜二6月19号深夜，即系而家其实已经俾人踢爆咗，系礼拜二啊。罗范招芬啊，我哋据闻咧，我哋都听到系罗范招芬就同阿刘俊涛通过电话，边个打俾边个咧，就佢两个先知噶啦。咁而家咧，信报就话系刘俊涛打俾罗范招芬嘅，而家明报就话罗范招芬打俾刘俊涛嘅，但两样嘢都冇分别噶啦。OK， 总之系通过电话啦， 通过电话，而的而且确咧，礼拜三又冇登到嗰个传，礼拜三咧佢登出嚟嘅时候咧。阿唐梁振英嘅已经即刻去拆嘢，同埋仲有一样嘢，而家质疑你信明报啊，信报质疑你明报嗰个公信力嗰度样嘢咧，点解5个月前即系半年前 已经 知道怀疑有串件，咁简单嘅嘢，连阿梁唐英年咁复杂嘅串件都可以揭发出嚟，点解唔一视同仁呢？啊，喂，而家人哋就质疑你呢个公信力，咁你告人乜嘢啫？啊，再唔啱告埋我哋啦，我哋都有份讲噶。唔紧要噶，系咪？个问题就系你系唔啱就唔啱啊嘛。咁而家梁振英呢单嘢点搞咧，就真系唔知啦。但系佢嗰班咁嘅啊，准备磨拳擦掌啊，光宗耀祖啊，就嚟上位嗰班局长咧，就冇乜边个出嚟讲翻句人话噶啦。啊， 会唔会觉得好冇瘾咧？即系跟错咗梁啊， 唔 系 啊梁振英咧 吓，唔跟梁振英边度会发达嘅呢班人？ 哦， 你知唔知呢班人系咩人啊？全部入去做官， 是 都是除了光宗耀祖之外呢，全部有利益的。 哦，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利益啊？ 人工啊嘛，你说。 大部分这些人是加人工的。 啊、 你知不知道当年啊，你不要理老懵懂点都好，他在出面找回来的人、不要计啲 AO 啊。 是。 个个都一时进业，个个在出面找很多钱的，入到来个个差不多都减人工的。 嗯， 啊！你记唔记得有啲咩人咧？林毓华又考啊， 廖秀东啊嘛，你又 廖秀东一个啦，啊，做呢个环保公司嘅老板， 马时亨啊嘛， 马时亨大家知佢搵搵钱搵到肥到咧，啊，着物都着唔落噶啦，咁啊，梁锦松唔使讲啦，啊，银行行长，啊，呢、這个花旗集团香港区行长，几千万一年，梁爱诗大家知啦，德高望重，啊，杨永强咧就做开医管局啊。啊！呢、這个行政总监嘅、啊，咁何志平咧就大把水嘅，因为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眼科医生， 眼科医生 专、为领导人。 李国章、虽然咧入去做局长，人工高过呢、這个啊大学校长，但系你德高望重啊、沙皇啊，大佬啊，咁仲有边个啊？咪咯，嗱，唐英年唔使讲啦，嗱、今时今日去揾翻嚟嗰啲人。嗱，逐个称俾你睇下，啊，今时今日揾翻嚟咩人咧？嗱、林郑月娥啲升官发财唔好讲啦吓，由局长升做司长啊，何志平咁啊做开噶啦，嗱，曾俊华嗰啲唔计啦，陈茂波而家入去做局长咧，啊，月做呢个副司长啊，32,700,900元， 但是之前呢即未入去呢直到今日为止仲系做紧立法会议员嘅。嗱一阵返嚟先同你计埋你婆乸数。就话俾大家听呢佢搵呢班人呢个个呢差唔多大部分呢入去呢都系水鬼星城王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云南同四川交界发生的 5.7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超过100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镇区有超过1万间房屋倒冧或者受损，灾区通讯中断。国家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响应，并对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部署。云南省减灾委同省民政厅已经启动3级应急响应，调拨帐篷、棉被同棉衣到灾区。地震在昨天下午接近4点发生，震源是深度有11公里，而震央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凌浪县和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的交界。神舟9号飞船和天宫1号昨天首次进行人手对接，用了不够7分钟，而自动对接所需要的时间是大约10分钟。今次成功手动对接，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太空对接的技术，并具备设立永久太空站的能力。神舟9号飞船和天宫1号由分离到再度对接成组合体，全过过程不够2个钟，由航天员刘旺负责人手对接过程，之后3位的航天员再次进驻天宫1号。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艾略特湖市 Elliot Lake City一座的商场屋顶突然局部冧落嚟，事发之后多名顾客同职员失踪，紧急部门暂时确定至少2个人被埋在瓦砾，另外有22人轻伤送院。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由多伦多抽调搜救人员到现场增援协助搜索。冧落嚟的屋顶位于停车场的区域，靠近餐厅，并引发气体泄漏，商场即时疏散人群，封锁附近一带区域。欧盟的峰会会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会议文件显示与会领袖将会讨论迈向跨境银行联盟的具体行动、加强财政的整合和成立债务赎回基金的可能性。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八强最后一场赛事，意大利凭住互射12码以4-2淘汰英格兰晋级四强。两队在法定时间赛和0-0，加时30分钟后都没有入球，最后以12码决胜。意大利晋级之后会同德国争夺决赛席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信和广场，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多，管道口已经实施紧间封添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冇乜点变啊，继续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噶。好，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好啦，见到龙尾啦，呢分钟啊排翻去爱民村噶，系啦，嗱一手屋就话二手屋，哎呀，大俾传媒查过系一手屋，哎呀，你估买埋二手车咩？嗱，我呢架车行好少米数噶，我系第一手车主嚟噶，哎呀，大佬啊，人哋睇到牌保噶嘛，系嘛，一手定二手几时转名，呃唔到人噶嘛，系九龙区方面嘅加士居老过海呢边都呃唔到人啦，见到龙尾啦，少少车龙啦，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啊，龙尾康庄道桥底。 启德隧道过海呢现时去到新柳街㗎。咁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阵，而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嘅呢排返到电话机楼㗎。新界区几条隧道又点呢下咪私隧出返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㗎。仲有大埔公路出返大围排返去沙田马场嘅。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预防中暑，要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活动。如果要在户外活动或工作，最好戴阔边帽，着浅色通爽的衣物，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要充分饮水，但要避免饮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如果不舒服，好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可致电卫生署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佢系委托呢个测量师去睇啦，个建筑有冇咩唔妥？当然包括个屋本身啊，有冇咩架构问题啊，有冇白蚁啊？有冇一啲违规违法嘅嘢，但唔一定係指定话你去睇下有冇僭建嘅嘢。僭契嗰陣時應該係1999年。嗰陣時大家對呢個僭建呢個意識呢亦都唔係好強，亦都唔係好敏感。 佢由開始喺競選嘅期間，佢完全唔覺得呢佢自己係有僭建物。因為如果佢知道話呢，佢早就會喺競選前呢將佢拆咗。佢唔，因为佢做人咁谨慎咧，佢唔可能知道自己有僭建咧，都去好似英文讲 take a chance 希望人哋唔会发觉，唔可能。 呢个张振宇真系讲紧乜嘢咧？真系啊！ 唔系啊，佢而家讲紧嗰个系 违规违法，唔系吓僭建，唔系违规违法咁，我真系唔明啊！真系。 咁冇谓嘅，嗱、那个问题好简单嘅啫。佢即嗱，第一张振宇嘅立场又好简单，大家好清楚。佢梗係撐啦梁振英㗎啦，咁呢個已經係因，即係你明唔明呢、這個已經係。 咁你戇居冇搵呢個理由㗎嘛。 唔係冇理由，因為林都話、你咁叻你去綁啦，你講啦，我而家幫張振英啦。你咁叻，你而家你要你嘅任務就係要幫㗎梁振英㗎，你點兜要兜啊，唔係鬧佢 兜啊。 唔係咁你唯有我諗佢已經想盡辦法。讲到已经系最好 的，咁你张振宇，你话人哋唔会 take a chance， 你而家咪 take a chance 咯，你点样帮佢啫？ 冇得唔帮噶，喂，位置问题，林毓华，即系我话俾你，你要咁谂，林毓华，你 不如你不如落下曾玉成好过啦， 曾玉成都讲，曾玉成系踩佢嘅，唔得，即系话俾林毓华，你要咁谂，你要有时要谂下佢嘅出发点啊嘛。我都话你咁叻，你一系你就话去渣，如果你做擦鞋仔，你叻过去，咁我就听你讲啦。即系擦鞋仔里边，佢已经最叻噶啦，讲得。O、okay， K， 即系佢而家偷换概念，讲咗逻辑问题啊嘛，就系佢仲有之前咧，你有声带你冇听到啊嘛，佢话如果佢真系串剑就唔会成日请人翻屋企啦，招摇过市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讲逻辑问题啊，但系问题系错啊，嗱，佢仲有逐样嘢驳佢啦，即系佢真系好难搞，你要帮系好难帮，呢单嘢断正，你有冇听过咩叫断正？即系捉奸在床啊，差唔多等于 ，O K， 你冇得唔认噶啦，已经嗱，佢话。专业人士睇过乜乜物物啊， 系咯，咁佢睇啊嘛，睇有冇违规违法啊嘛。 我话俾一样嘢啊，专业人士一定要睇嘅。就佢讲到当年大家对串剑唔系咁敏感，呢系咪啊废话嚟？点解咧？ 因为呢你买楼啦，林毓华你买个楼啦，你买过好多次啦，其中一样嘢呢你搵咗律师。嗱，两个而家大家都知道佢搵咩律师㗎啦，佢搵咗胡关利来。对方卖俾个人就搵咗高露云。嗱，两间都系呢做惯咗楼契嘅嗰啲专家律师楼嚟㗎啦。呢啲就唔系话嗰啲二打六律师嚟㗎啦 ,ok, 第一。第二去银行借钱嘅。其中一样嘢你买屋呢个卖方一定有一样嘢要你签嘅。就必买必买。咩叫必买必买呢，即係你落咗订呢你冇得塌订嘅。其中喺必买必买里面有一行呢就话你已经睇过晒间屋。有冇寸件啊嗰啲嘢寫晒落去㗎。你唔追究嘅。即係你唔会搵呢样嘢嚟踢契嘅。佢接受咗㗎嘛。咁即系呢佢话我哋买楼嘅时候律师一定问你㗎嘛。尤其是胡关你来会问你个 partner 做添，我仲系，佢一定问你嘅喎。嗱，梁生梁太，嗱你而家就用6000万同呢、這个业主买呢间屋，嗱其中有几个条件嘅，第一你要落大订啊，乜订我都讲晒啦。跟住咧，嗱呢个系必买必卖嘅，仲有一样嘢，嗱你睇嗰间屋噶啦，嗱你睇过晒噶啦。如果有冇寸件，你会唔会你冇得追究噶啦？即系必买必卖咯。咁佢签咗名㗎嘛，咁即係话人哋要提醒你睇下间屋有冇寸件㗎嘛，咁佢认为冇佢先买㗎嘛，或者佢根本唔介意亦都因为有寸件先买嗰间屋㗎嘛。有㗎喎、梁振英当年有个老友记打俾我提我，佢梁振英当年买去赤柱嗰间屋，佢间屋有寸件㗎喎，係冇拆到㗎，而家萧若元出嚟讲，原来萧若元住喺隔篱㗎喎，係冇拆到㗎，当佢卖俾人嗰时係卖多咗钱㗎喎。你明唔明啊？而家嗰个业主可以走出嚟啊，不过都系可能签咗边买边卖噶啦，亦都因为寸劫，所以嗰条友先买嘅啫。咁啊换楼噶嘛，梁振英系嗱，所以你讲话佢唔系咩测计师嗰样大镬嗰样嘢，陀衰家。你知唔知而家嗰啲测计师啊？嗰啲叫做啊建筑测计师咧， 好唔满意啊，系啊， 叫建筑系叫咩测计师啊？ 有佢分两组啊嘛，屋宇同埋 佢叫屋宇测计师，即系 general practice GP 啦，好兴佢啊，大佬 踩低晒佢哋啊嘛。 喂，所以咪打我 碾衰佢哋真系。 嗱，而家讲翻梁振英个班底啦，个个水鬼星城王啦，由局长做司长嘅发达啦，啊，本来28万加到35万，何志平啊就做副司长攞翻32.7万啦。曾俊华就啊，主要佢都系做司长原委，不过就加咗人工，我唔使计啦。陈茂波佢而家做紧咩？做紧议员啊，每个月攞紧咧10万蚊唔到。 咁个专业会计师啊， 我讲埋嗰样啦，我当你系议员先啦，就10万蚊。而家咧佢就做局长咧，攞32.7万，即系32.8万啦。啊，喂，佢嗰个会计师楼，因为佢不务正业啊。走咗去做会计师啊！嗱，佢间会计师楼我 check 过啦，有30个会计师， 系 一个中型嘅中小型会计师楼， 系 大约咧佢有3个 partner， 嗯 啊，唔系6个 partner， 对唔住啊，但系咧佢系其中一个咧，佢系占30%嘅股份， 嗯 ，OK， 嗰、那个嗱、那個啊、我估计啊，大约30人嘅会计师楼咧，一年搵1000-2000万啦、啊，咁、如果真1000-2000万，佢分30%咧。就点都赚到300-400万嘅，但系因为佢不务正业走去做立法会咧，你要睇下你自己有几多客噶嘛，计标零噶嘛，你开咗几多单啊嘛，佢就应该分唔到300万一年嘅，咁所以又系加人工啦。而家做局长有做呢个副司长啊32.7万，差唔多接近400万，计埋约满酬金咧过400万一年嘅，啊好啦。律政司司长唯一一个咧揾开好多钱嘅， 系阮国强 啊，咁啊话肯定揾到好多钱啊，嗱呢个就蚀本入去嘅。不过咧佢蚀惯噶，阮国强，佢系好抵得谂嘅。点解咧？当年去做大律师公会，广东政协委任去做政协嘅时候，好多人批评佢嘅，我都有批评佢，我就系蠢啊。佢作为香港大律师公会嘅主席，如果佢要做政协，梗系做全国政协啦。广东省政协你都做，即系佢 成恩得滞系嘛？ 唔系佢惯咗，抵得谂啊！袁国强系抵得谂噶啦。邓国威本来就系 D 8嘅，揾开214,000，做咗局长之后咧就去到32.2万啦。佢就据闻咧吓，亦都事实嘅出任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咁啊，谭志源咧 就冇分别啦，局长做局长咁，呢个唔好理佢啦。 即系薪职有人工嘅调整啫。 黄锦星嗱，自己做建筑师嗱，咁啊照计咧，佢就搵唔到400多万一年噶啦，因为而家建筑师唔系咁好捞噶。OK， 佢就做环境局局长。高永文咧就私人执业医生嗱，佢就应该搵好多钱下嘅。咁佢咧就可能都蚀嘅入去。不过高永文大家都即系有两个人系入去蚀水嘅，苏化一个叫严国强，一个叫高永文。因为高永文就住呢个啊李旺阳事件都讲噶啦，佢睇病人睇到就你要死啊！即系一个喂一个1000蚊啊，净系门诊啫，未计巡房啊啊做手术啊啊嗰啲未计，咁佢一定系好肥噶啦。呢啲一定系咧星球人嚟噶啦，一个礼拜搵一球嗰啲人都唔出奇噶。咁佢系蚀本嘅啊。曾德成做开局长唔使理啊，刘黎栋国由副局长升做局长， 咁梗系加人工啦。 许晓辉又系啦，吴克俭咧做好多公职啊，做考评局又做监警会啊，照计佢嗰个 practice 啊，所谓佢系做呢个人力顾问嘅，应该咧入咗去做局长咧都系有着数嘅。咁啊，张建忠就原委啦，张炳良咧大家知啦，做教院校长，而家入去做局长系加咗嘅， 系。 啊！不过张炳良讲系要闹呢条友， 系咯？点解佢话喺住？ 大家住教院， 住唔到市区 咧， 真系。 校长咧，佢系住喺教院， 有宿舍吓，系 哇，独立屋嚟嘅大佬。佢而家走去做局长，佢真系见记者不知所谓，话佢做局长冇钱买楼。嗱，呢个就废话嚟嘅。一个人搵开几百万一年冇钱买楼，仲有你过去咁多年做校长咧？喂！好威吓， 唔使交租， 交租乜都唔使，应该储好多钱噶。 系 喂，又嗱，俾首期绝对绰绰有余啊！啊，就算买2000尺中半山楼，佢都买得起。 嗯， 啊，仲要折堕都话俾人听，我冇钱买楼。嗱，呢啲咧就根本就系一种讽刺嚟嘅啫。日日食鲍鱼， 嗯， 啊，日日想食啊，食开16个头鲍鱼，而家话俾人听，我都冇钱食4个头鲍鱼，而家有钱都买唔到，大佬。喂，呢、這个有噏乜啊？呢个咁嘅啊，叫做误人子弟嘅呢、這个张炳良啊，佢就系做房屋规划及地政局。喂，佢去管房屋，你先惊啊！喂，佢话冇钱买楼、啊，分分钟真人富贵染人贫啊！喂，用乜嘢怼冧嗰啲楼市去噶？等佢自己可以买啊嘛！啊，跟住就话咧，佢买唔到楼要住大埔啊！喂。你住大埔要佢话要住2000尺，唔紧要，每个人对生活有要求。 系， 但喺大埔租2000，以佢嗰份人工，佢唔单止可以喺大埔租2000尺嘅楼，市区中半山啊，西半山随时揾到2000尺嘅楼咧，佢租得起嘅。啊，80000蚊楼下随时租得起，你揾几廿万一个月点解租唔起啊？ 嗯， 啊，仲未计你个 family income。啊，仲未计你投资收息嗰啲未计、 嗯， 所以呢条友又噏不出又噏，仲有啊，而家又讲衰嘢啦。佢话教育学院而家系大学噶啦、 嗯， 人哋问佢啊，你做大学校长当年入去嗰时候，话要争取证明噶嘛。 啊，佢话争啲系个名啫吓。 啊，咁而家就讲翻啲唔系人话嚟嘅废话嚟嘅，当打倒昨日的我啊，当日我同佢拗噶，我话使乜绝证明啫？喂，呢、這个最出名嗰两间理工学院啊。MIT 同 CIT 叫咩噶？冇叫大学噶、 啊。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啊，你话你教院威过 MIT 啊，威过 CIT， 白痴啊！所以我当年闹佢噶，佢就唔系我入嚟做教育学院院长咧，我就要攞翻个证明，要做香港教育大学。而家就做咗落去咁多年啦，一事无成咁啊！而家离开咗个岗位咧，就话冇乜所谓啊！而家都系大学嚟噶，咩人嚟噶？呢、這个人又系冇诚信嘅。嗱，麦齐光 你可能佢有办法同阿 CY 谂条桥兜喎，真系啊！ 咗行你咁关女士啊？ 哦，又 教育到去管咩？教育系啊， 唔系教育啊！我讲话嗰个违规路啊，哦，僭建物可能佢识得兜啊，我唔识啊， 呢个唔使理噶啦，呢个以前系民主党嘅，记住啊，废人嚟嘅啫。啊，靠民主党嘅招牌上位嘅咋，即系话俾人听。所以冯伟光咧话佢系个恩师嚟噶，你有其师必有其徒，有其徒必有其师。你睇到呢个咁嘅。啊，冯伟光你就知道啊，张炳良系咩料噶啦？嗱、啊，麦齐光以前退休前就 D 八嚟嘅，而家攞紧退休金，啊，顶笼80000蚊嗰一个月。咁而家做咗局长咧，唔使讲啦，又系升水啦。陈家强、袁伟唔好理啦，杨伟雄咧就理工大学副校长，咁而家又去做局长咧，起码咧赚多一半。 嗯， 啊，苏锦良就唔使讲啦，吓、啊、卡片王系。搵开咁多钱㗎，所以你知道你睇到个班底，你唔系知道呢班人入去 除了有粒威之外，喂，仲可以搵多啲钱啊，咁呢啲咩班底嚟㗎啊，阴公啊，所以点解啲公务员啲 AO 而家喺度啊，唔知庆好啊，或乜好啊，你搵人去见工，见嗰啲副局长喎、啊、哇，搵一个厂佬，一个就政治花瓶，就学人做见工，哇，仲要请副局长，你知唔知啲公务员而家直情啊，啲 AO 啊，第一揞住个嘴笑，第二好不屑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我身边咧就 Alice Chan 啦，阿陈小姐啦，咁啊叫你爱丽丝啦。喺你呢、這个自己个品牌嘅推广嗰度咧，贸易发展局有冇帮到你啲咩咧？ 当然有啦。喺2004年嗰阵时，记得贸易发展局佢哋接触咗我，将我嘅譬如作品啊，咁摆咗喺 Design Gallery 嗰度，可以俾一个平台俾人哋买，亦都欣赏或者系认识我嘅品牌。 系 咁由当其时到依家，我哋都系合作无间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苹果的评论题目是梁振英拆喊捉贼必须落台，郎英的僭建问题其实跟唐英年一样那么严重，而且他缺乏诚信，肆意讲大话的情况比唐英年恶劣得多。首先，梁振英本身是专业测量师，对建筑物条例、对物业市场的技术性问题，好像僭建等的认识远比唐英年多。 为什么我要请专业人士去给个意见给我说这类的构建物是不是需要入纸申请呢？因为我是产业测量师，这些工作呢是屋宇测量师或者建筑测量师去做的。不同的测量师是不同的专业，虽然同属一个测量师学会的会员，但是不同的专业来的。所以呢我已经请了专业的测量师和认可人士给意见给我，我会尽快解决这件事。 虽然梁振英如是说，但是作为专业测量师，对各种可能违规违法的细节情况，理应比唐英年更加敏感。依家他居住十年的大宅，不但有大量僭建物，有部分更加是最近几年才出现，这样就讲明他是建筑物条例如无物，讲明了他比唐英年更加肆无忌惮的违法。此外，在特首选战期间，唐英年因为大宅僭建2000尺地牢备受各界严厉批评，不少政界人士和传媒更加要求他退选，以免沾污选举。那个时候身有屎的梁振英不但没有好好反省或者交代自己的僭建问题，不但没有不失时机地开诚布公，反而继续隐瞒公众，并且在论坛以及其他选战场合以僭建问题大肆攻击唐英年，以增加自己的民望和胜算。好似呢一种贼喊捉贼的无耻之徒，有乜嘢资格出任特首呢？更加可怕的就是东窗事发之后，梁振英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毁尸灭迹，尽快拆走违规建筑，希望令到风波尽快过去，以免影响就职。他的手法和内地公安部门处理民运人士李旺阳先生案件的做法完全没有分别，而且交代事件的时候，梁振英还洋洋自得地说自己不失时机，同埋比较快地处理了僭建问题，以显示自己比唐英年的拖泥带水优胜得多。但是再多的政治计算都敌不过事实，梁振英想草草了结僭建丑闻，反而牵出更多更大的丑闻，被市民立法会议员看清楚梁振英满纸谎言满口大话。 令到市民和政界人士看清楚梁振英是怎样用大话冚大话。 咁讲到大话冚大话咧，咁今日信报独眼香港纪晓峰咧就引述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嘅政治化妆师莫里斯曾经讲过嘅一句至理名言。佢话历史话俾我哋知咧，毁掉从政者嘅往往系佢为掩饰丑闻所讲嘅大话，而并非丑闻本身。一个谎言往往需要另一个谎言嚟掩饰，如此永无休止，结果逐渐泥足深陷。嗱，以咁样嚟形容后任特首梁振英嘅处境，恐怕系最为贴切不过噶啦。究竟梁振英喺僭建门中嘅第一个谎言系几时出现嘅呢？一切翻去旧年五月中说起。咁当时仍然未宣布会参选特首选举嘅 CY 喺佢嘅山顶御熙园双年大宅里边宴请传媒。根据去年5月15号《星岛日报》的报道， CY 在席间向在场记者表示自己没有怕，因为在买楼的时候已经请过两位律师和一位建筑师反复检查过楼质，担保独立屋绝无僭建。由于他曾经作出这样的保证，所以当地下唐宫即是唐英年的僭建曝光之后，梁振英本人也都被公众和传媒密切注视了。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为埋在家门里面的僭建地雷作出善后，最终纸包不住火，僭建问题在上任之前终于就被揭发。梁振英日前称会一力承担事件，并且拒绝披露为他就物业作反复检查的专业人士的身份，但是当日的物业交易文件就露出端倪。根据物业查察记录，有关物业交易代表买方签字的是胡关里罗律师行的合伙人罗志力，卖方就由高露云律师行的律师冯善如作代表。至于在地契附件的图则上面签名的就是建筑师严顺奇。由于刚刚好是两名律师和一名建筑师，有理由相信三个人正正就是梁振英口中所讲的那三位专业人士了。曾经反复地去检查楼质，最终亦都咧系拦咗有漏网之钳。咁但系点解梁振英冇追究呢？梁振英嘅竞选办主任张振远寻日就似乎讲漏咗嘴啦，称由于喺2000年嘅时候僭建问题并非焦点，梁振英虽然安排过专业人士去检查物业，但系主要检查嘅范围咧系物业嘅结构。 佢系委托呢个测量师去睇啦，个建筑有冇咩唔妥，当然系包括个屋本身啊，有冇咩架构问题啊，有冇白蚁啊，有冇一啲违规违法嘅嘢，但唔一定系指定话你去睇下有冇僭建嘅嘢。 张振远呢一段嘅说话咧，最大嘅焦点就系话，当时嘅安排专人士视察咧，就唔一定有睇僭建。若果呢个系真嘅话，咁恐怕梁振英喺旧年年中对记者嘅讲法咧，已经系讲大咗，言过其实噶啦。事实上，由于要大话冚大话，咁梁振英日前指自己并非第一手业主，将僭建问题归咎于上手留低，务求将责任推卸干净。不过，时事评论员王世泽喺个人网志就公开梁宅嘅买卖交易记录，显示梁宅根本就系由发展商直接购人。另外，后任特首版寻日亦都承认梁振英是第一手业主，证明他前言不对后语。梁振英称自己是产业测量师 GP Surveyor， 所谓的 GP 实际上是 General Practice， 即是犹如全科医生，是一名对各类测量师知识都要知识的测量师。检视图则和了解僭建对一名资深的产业测量师来讲本来就毫无难度，以此作为借口似乎是匪夷所思，更加似在侮辱整个测量行业的专业。另外纪晓峰亦就住他的僭建的部分作一个估值，翻查资料，御熙园其中一间独立屋啱啱在今年易手，成交价是 2.2 亿，平均尺价达到 5.1 万元 ,51,000 元。咁梁宅被揭发总共有六处嘅僭建，涉及嘅总面积大概600尺，以现时平均尺价51,000计算，咁单系僭建范围嘅楼价就值超过3,000万，而就算以当年楼价计算，亦都最少咧系值400万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 报章社评精髓，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金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六点半到七点半，在大家台、大钱台、大晒台同步播出。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早上离开山顶贝路道的住所时，对记者的问到会否就僭建事件落台，梁振英并没有回答。梁振英返抵旧政府总部的办公室时，同样是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工党主席李卓人在港台节目上表示，计划对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动议。李卓人说，梁振英的僭建事件涉及个人诚信，担心一名有诚信问题的后任特首会影响上任后推行政策的说服力。李卓人认为值得立法会进行一次的辩论。梁振英的住所最少有六处僭建地方，他上个星期已经拆去其中两个僭建物，又说会尽快处理余下的僭建物。而今早继续是有传媒租用六架吊臂车拍摄梁振英大宅内的情况。云南和四川交界发生的 5.7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超过100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镇区有超过1万间房屋倒冧或受损，灾区通讯中断，国家地震局已经启动四级响应，并对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部署。云南省减灾委和省民政厅已启动三级应急的响应，调拨帐篷、棉被和棉衣到灾区。地震在昨天下午接近4点发生，震央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凌浪县和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交界，震源深度有11公里。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艾略特湖市 Elliott Lake City 一座商场屋顶突然是倒冧，当局相信至少一个人死亡，一个人被困，多人失踪，最少有22人是受伤。警方说发现瓦砾堆露出手和脚，可以确定事故造成伤亡，但由于出事部分的建筑结构不稳定，未能进行搜救工作。事故在星期六发生，出事商场范围的车辆停泊区喉管损毁，出现气体泄漏，需要即时疏散。商场有两层，设施包括了餐厅、零售店和一间的酒店。欧盟峰会为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会议文件表示与会领袖会讨论迈向跨境银行联盟的具体行动，加强财政的整合和成立债务赎回基金的可能性。文件又说需要有单一的欧洲银行监督机构，一个的存款担保的体制，和一个专责处理坏账银行的单一基金。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八强最后一场的赛事，意大利凭互射12码以4-2淘汰英格兰晋级四强，两队在法定时间赛和0-0，加时30分钟后都没有入球，最后以12码决胜，意大利晋级之后会同德国争夺决赛席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意外息。系啦，两宗交通意外消息噶，咁啊，元朗公路向翻新田 公路方向，近呢个坳头有宗交通意外嘅，龙尾咧排翻去唐人新村。另外一宗屯门公路出翻九龙，系啦，又系新界区噶。近呢个深井交汇处啊，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边咧？排翻去呢个青龙头噶，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睇翻啲车龙先啦。港岛告示打道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去翻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啦。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嘛，大家要拣风添噶吓。西区方面，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睇到龙尾啦，现时排返去中山纪念公园㗎。係啦， CY 就话产业测量师就唔同呢个建筑测量师。唉，我都明白好多嘢要分级分仔係咪，但係唔好讲笑啦，即係话我有私家车牌但係冇货车牌。吓，咩红灯要停车㗎咩？哎呀，转弯要打灯咩？真係俾你激死你，唔好问我。哎呀，起楼要落石屎㗎咩？哎呀，唔好玩啦係咪。喺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到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排返到佛光街㗎。咩东隧过香港继续有车龙㗎，排返到汇景花园。新界区嘅两边隧道，私隧出九龙排返到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呢分钟枕住喺石门回旋处，冇乜点变㗎。咁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去到呢个沥源村，塞緊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好，最后请緊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Happy birthday 啊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港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公司有个经理职位嘅空缺，有冇合适人选推荐啊？ 我觉得 Alan 各方面都唔错，不过佢系同性恋嘅。 有咩问题呢？公司是根据员工的能力和表现这些客观准则去考虑晋升的，是不是同性恋者或者跨性别人士不应该是考虑因素？ 没错，歧视他们会有损公司利益，一定要考虑 Alan。 花园加建了一个玻璃棚，我是向公众致歉的。 明明是有玻璃棚，那他是没有僭建，当然是车大炮啦， 一定会跟进呢啲事，我哋好小心，一定系依法办事，一视同仁。 我觉得完全唔系诚信嘅问题，我冇出口信，我而家讲紧事实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大家听紧大声。 大家听众系咪觉得对于咧 吓？喺期间咧，阿唐英年已经话阿梁振英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噶啦。嗱，咁而家亦都证明，嗱，梁振英话阿唐英年啊串建啊诚信破产啊，咁而家梁振英咧。就犯同一错， 识得讲人， 所以讲咧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有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阿陈生嘅，我哋电话系18721111。阿陈生，早晨， 早晨， 系 系，你想讲咩？ 系系，早晨啊，郑大班。系呢、這个梁振英咧，之前唐英年因为僭建问题，两公婆已经向全港市民啲道歉，流眼泪啊。 嗯。 咁而家梁振英咧，仲话冇僭建，我哋香港市民点睇啊？几班团队点睇啊？系咪700万市民睇自己讲大话？我啲市民七一游行一定要拉佢落台啊！ 嗯， 根本冇资格做我哋香港特首。稍为一个有知识嘅测量师，你话唔关你事，你话唔清楚，咁你读嗰科嚟做乜嘢啊？ 嗯， 系咪？我医生我唔识睇病啊！啊，你揾我第二个呢、這个。呢、這个木工协帮你睇病好啦， 即系你揾阿高永文去读骨科嘅，我系骨科医生，啊有头晕身庆，你唔好揾我，我唔识。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唔好揾我啦。 俾啲药， 你点嚟至对得住呢个700万市民啊？ 喂，仲要系开错药之后先出嚟讲啊？ 吓、 啊，即系仲要开错药啊！我比例比喻就系话，如果高永文系骨科医生，你就去揾佢睇呢个头晕眼花身庆。开药俾你食，食鬼死咗你之后咧，跟住就话：喂，我唔识医头晕身庆噶，我做骨科噶嘛，大佬啊，咁都得啊？呢、這个就 系 叫做 梁振英啦。而家咁样嘅情形咧，睇嚟咧，即系90后啊、80后噶，同埋呢个知识分子啊，要醒一醒啊，唔好再俾呢个人喺度呃你哋啊！ 好啦， 知知 多谢陈生系啦，我哋知佢喺度呃紧人噶啦，系、就是、人都知噶啦，所以而家见到记者咧，平时就好风骚嘅，啲记者当晒系老友，而家有嘢咧， 冇啦， 坐你嘥气啊 ！OK， 另外仲有旁边有位听众啊，张先生，早晨， 早晨，大班，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 你好，系 咁啊！我想讲几点嘅，第一点就系、是、啊，李慧琼又回应得几过瘾，就系、是、话。佢觉得阿梁振英要点样回应，佢又再点样去回应翻佢噶？佢唔会话自己有个睇法噶，佢唔会自己有立场噶。第二就系、是、话阿梁振英咧就话嗰阵时仲有 Hello Kitty， 因为而家我哋知道咧佢有两座独立屋噶嘛， 嗯、 即系佢咧就会赖可能呢一阵咧就佢一手，嗰阵就另即系二手嘅，即系佢啲说话咧，佢之前就话佢唔会赖人，佢一力承担。但系就话自己唔系一手业主，喂，你之前 嗰阵时讲 Hello Kitty 咧，佢又系车大炮嘅，点解咧？就技术车大炮，因为有人话佢嗰间屋咧系一手楼，佢就话二手楼，点解话二手楼咧？因为咧佢睇楼嗰时见到有 B B 房有 Hello Kitty， 其实所谓一手楼咧就系嗰层楼咧，即系等于一手车啊，去呢个运输处登记。啊，零售咧就系、是、一手车，如果有一字咧就系、是、二手车。咁佢嘅意思就即系话，佢又系足字室。梁振英最叻就足字室噶啦。佢即系嗰间屋有人住过，所以佢就唔当系一手楼。但系如果讲卖楼卖楼咧，你同个发展商直接买卖，跟住系第一次转手咧，就叫一手楼啊嘛。嗱，佢嗰阵时咧就攞啲 Hello Kitty 出嚟过桥嘅啫。 我都知啊，我都认同啊。而系话我意思系话，佢话佢唔赖人，佢一力承担，就系佢唔肯交翻嗰两个专业人士出嚟。但系佢就赖前手业主，前手业主唔系人咧。另外第三，我头先咧就听到观台咧，观台好奇怪嘅，佢唔系揾啲专业测量师嚟做访问嘅，佢揾地产经纪嚟去同佢讲说话嘅。佢地产经纪咧就去分析嗰啲测量师嘅专业啊，同埋佢嗰个能力嘅，即系。啲观台嘅行为咧，真系令人觉得可耻。 哇！你如果礼拜六有听啊多口仔啊曾志华嘅节目，你就知道你系取态噶啦。佢哋一开咪就闹啊曾荫权，闹完曾荫权咧就讲明报，佢都唔提啊。梁振英都冇提，冇谴责梁振英，跟住话梁振英实搞掂啊，实过到骨嘅咁。呢、這个就 同埋就话咧，就系话唐英年俾阿梁振英俾阿唐英年闹到诚信有问题，点解？阿梁振英而家做嘅嘢就唔系诚信问题咧，一定系无心之失咧。我反而相信阿唐英年系无心之失多啲，因为点解啊？阿唐英年当年系俾佢太太去处理佢屋企嘅事务 嘅。系，但男人要摊上身嘅， 我有膊头有腰骨，唔系啊，但唐英年 冇腰骨啊嘛。 唔系唐英年衰咗噶啦，嗱，佢连个特首嘅位置都 让出嚟啦， 拱手相让，佢已经受到惩罚噶啦，我哋唔需要讲佢噶啦。 唔系，我赞佢，话俾佢听，佢有承担啊。而系话同埋就话，阿梁振英话到佢咁冇诚信，就系、是、因为佢僭建。点解今次而家全世界讲紧梁振英嘅僭建？ 反而唔係一個誠信，而係無心之失去同佢口径一致嘅時候，呢啲人講出嚟嘅人更加值得可恥啊！我希望大家要七一去話俾我哋嘅中央政府知，我哋唔鍾意一個誠信有問題，我而家唔好講佢 有問題啊，破產 有問題嘅人係唔可以做我哋香港嘅特區行政長官。 好多謝你啊，張生啊！咁電話旁邊有位劉生啊，早晨，劉生。 早晨，早晨，大伯。 劉生， 其實呢次選咗選咗梁振英咧，就中央一體兩面咯。嗱，而家梁生咧冇辦法啦，撤掉咗嗰個地公咧。但係你而家梁生亦都係問題上呢樣嘢，我哋大陸根本上容唔容許呢個咁嘅人犯咗小錯誤，將來出咗大禍點搞？即係等於啊，大班你都係飛機工程師咧。如果一旦覺得有問題喺你哋呢個行業裏面覺得有事咧，基本上個警覺性就好高嘅。以阿梁先生本身嚟講，如果佢呢幾廿年做嘢咁犀利嘅，如果呢一次呢個小錯誤，基本上就代表佢以後做嘢基本上已經有一個 mistake 喺度啦。根本上啊，張振燕先生講得啱喎，你揾嗰兩個係咩人先？如果同你做 filmation 嘅 checking 嘅，嗰啲咪做殺蟲咯，做煙燻咯，就唔係做 surveyor 嗰啲嘢咯。surveyor 要出 report 要睇下咩事噶嘛。而家咁樣將呢件事掩飾咗，就係啲欺凌。等於阿石敬元話齋，香港係混沌㗎啦，佢做落去都係搞唔掂嘅。甚至乎啊，頭先有嗰個地產嗰個話官台講咩，嗰個話齋咪又係話有黑幕，又話有內幕嘅嘢，有啲人想害阿梁生。咁啊，梁生出嚟咪指責咯，搞清咗件事咯。如果你係做錯嘅呢、這個小錯誤，成立咗個將來變咗大禍，你要點？我哋香港人點樣承擔以後嘅責任啊？我哋香港七百萬人靠你㗎嘛，將來大佬你做落去你做得唔好嘅，基本上香港就亂局一鋪㗎啦。就算啦，胡主席對你點好啊都冇用啊。香港人呢希望呢將來嘅世界呢係好啲，或者有前進有前途嘅。而家啊即係舊嘅就嚟走嘅特首阿登山嘅能力大家都知啦。但係新嘅希望你嘅能力係做好啲㗎嘛。而家開手呢個問題呢你唔搞清楚呢，就算你有機會坐呢個位呢，我哋點信你啊？人無信而不行啊。信者就一定希望唔使疑，但是如果对你有疑的怎信你呢、有疑再做下去再出事就是找你来掩饰。 现在这个后任特首梁振英肯定是诚信破产的了已经。这个就是那个问题的所在，就不是说哪个督他出来，又不是说什么黑幕，更加不是呢寸见的问题，现在讲的是诚信的问题嘛。但他们班人呢到现在都不明白。所以张振远出嚟咧就话十间豪宅十一间寸建就咁解啊嘛。好啦，多谢你电话，我哋要休息一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 系啊， 先天比较弱，饥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好，京十八分。纪录啊，呢、这个京纪录叫蔡颜棉。咁蔡颜棉系乜水呢？佢就做啊买楼万振英有份啊，据闻啊帮梁振英撰写呢个房屋政纲嘅，又做个房委会委员好多年嘅，佢就帮阿梁振英顶。你听下呢啲咁嘅废话点讲？佢话梁振英如果有啊呢个光棍佬，如果有意思转建地库咧，就唔会将个地库改建俾保安人员入住啦。喂，连梁振英自己认咗啊，话佢已经知道嗰系转建啊。佢都可以帮佢讲话唔知嘅嗱，咁就仲要讲到话 common sense 啲人都唔会咁做，又系讲逻辑，何况系特首咧就偏偏佢就系咁做 啊，所以我都唔知佢讲反话定讲咩嘅。跟住又话咧，梁振英作为资深嘅测量师咧，对僭建咧本来应该有一定认识，不过系产业测量师，对有关条例未必熟悉，咁讲，喂，呢个咩人嚟咧？再难免，废人一个。喂，你擦鞋都擦得有啲技巧啊，仲衰过张震远啊呢、這个啊林一华 ，OK。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系何生噶，何生早晨， 早晨，早晨。 系， 我首先嚟计咧，大班，我赞一赞呢、這个咩蔡伯丽啊，话真系好嘢咗佢。俾你呢个时间开台。 又讲蔡伯丽， 仲好嘅。喂，如果唔系呢个，唔系呢集呢个时间啊，真系好啱天时地利人和。即系呢啲叫点样知术数咁叻噶？如果唔系边有咁多嘢讲啊？即系，所以我好赞赏呢个阿蔡先生。第一再讲返阿梁振英呢个问题啦、即係你而家我估计下而家有一个叫有钱佬复仇大联盟啊。嗱你而家你讲民意啊，你唔系讲民意上京同老细讲啊，同阿爺讲，喂而家佢以民意上位嘛，而家民意咁样嘅程序点办啊，系咪先？嗱你咁多个俾你做瓜啦，好似新鸿基啊嗰啲佢私家医院嗰啲咩双飞啊，搞到私家医院鸡毛鸭血啦，捆绑式选举嗰啲咧，同埋啲新界嗰啲咧，飞机头啊嗰啲，全部都死晒。嗱，琴日刘梦红啊喺电视对住个电视机都咁讲话佢唔掂啊。嗱、呢个有一个问题，点解嗱？仲有我一发现一样嘢，大班我想同你研究啊。点解胡锦涛咁早落嚟，29号落嚟啊？我就觉得佢哋乱咁噏嘅啫，唔知系咪啫？冇理由嗱，你如果俾你做一个策划者，明知香港一嘈冤巴闭啦，你落嚟睇睇示威啊，知道29号、29、31号先至乜嘢嘅时候，呢几日喺香港唔睇到电视噶。哇！你真系有冇搞错？我就唔相信啦。唔知系咪佢哋乱讲 嘅 啫？ 唔系嘅，咁讲得出就梗系真噶啦，即系 发得新闻稿啦。 大班嚟，点解可以俾咁早落嚟睇嘢啫？即系我嗱，即系你做策划，就当你做军师啊！你会搵你速嚟速去啊嘛，都唔俾你睇到啲嘢噶啦，你实睇到嘢噶，咁你点交代？ 咁我要搵阿胡锦涛落嚟冲起啊嘛！ 你冲起冇办咧，睇到嘢噶嘛？好似嗰阵时阿董建 华，而家唔俾你睇噶啦，而家你睇住啦，到时警方 佢可能睇唔到啊，三日都睇唔到嘢。喂，我落到嚟做乜嘢？我都想知噶。你如果你做特，你做 我睇唔到，睇唔到示威啊，主席。 唔系你做胡主席，你要点好好多封底得听得到睇到噶嘛？你使唔使咁早落到嚟啊？ 都系冲起咯。你都唔明咩叫冲起？你明唔明噶？唔好戒啊！唔系话我黑心啊！唔好戒啊！ 而家你成身屎啊嘛！你仲要去落嚟，系咪即系问题就？仲有一样嘢嚟噶，胡锦涛未必要揽佢噶。嗱，点解我咁讲咧？如果唔俾佢上台咧，胡锦涛攞分啦，即系中共攞分，因为而家衰咗咁多镬，一阵间又话就阿陈光正又乜嘢，又嗰个叫做乜嘢，又死人啊李。你望洋嗰啲，喂！而家你仲整埋呢單上去同啲監使，喂！都未一衰過，第日出去點樣訪問？喂！人哋你對外國啲傳媒點訪問啊？問你上去點答啊？佢點解要實要幫實要扶你啊？阿彪， 佢以民要啦，嗱，仲有幾日你就睇到啊？ 唔係，仲有一樣嘢，大伯講埋一樣嘢，我唔講啊。仲有一樣嘢啊，佢嗰陣時點解會選到嘅？明知係唐英年得噶嘛，就以民意為依歸嘛。我咪唔算唔系， 跟住就用呢个串 建嚟，你冇民意啊嘛， 跟用串 建 嚟 破产啊！你诚信破产仲有得做啊？喂，我点监誓啊？喂，我助纣为虐，唔可以咁噶嘛！我将个江山同你 哇，你同阿 Q 仔睇法有啲似啊！多谢电话，电话旁边都系好乐观嘅人都系，唉，即系个个都睇好嘅。啊，电话旁边有位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大班早晨啦，李生， 早晨，早晨，系。 喂，呢单嘢咧，其实咧，我哋网民都俾唔少 effort 噶，譬如话我哋 come search 啊、land search 啊，我哋做晒噶，咁似我哋啊，同埋其实根本上一早佢话自己乜，我又话自己咩测呢个产业测量师乜都唔知，其实我嗰时我已经想打电话嚟踢爆佢嘅。佢喺 poly 嘅时候咧，读呢啲咁嘅瑞菲亚咧，就一定有专脑嘅。唔好喺度玩嘢啦。 梗系啦，唔使专家噶呢啲嘢。 一定有专脑嘅啊。咁同埋踢爆佢啊！而家见佢而家咧，俾人打沉咗啦。而家嗰啲佢以前啲，我记得喺网上面爆晒啦。根本好话我听一个 junior 啊，走去做 valuation 啦，见到有呢个 defect 啊，都全部 mark 低晒啦。 而家有个听众咧，就不停俾料我哋嘅 啊，唔系网上边有啊，有个 我话咩有个 有个做过。做过佢啲 set 嗰个时系咁喺度爆啊！唔俾听， 唔系我而家讲嘅条料咧，我而家讲啊，大家听住啦。 呢个山顶贝鲁道呢个鱼溪园咧，总共有五间屋嘅。 啊， 咁其中一二三号咧就唔同嘅业主啦。咁四号、五号屋咧就叫子母屋，就卖咗俾阿梁振英嘅。嗱，依鱼溪园 啲业主过啊嘛， 而四号、五号屋其中嗰、那个嗱嗰、那个发展商咧就卖俾佢嗰个人咧，就叫刘耀柱。 系啊， 咁刘耀柱系咩人嚟啊？刘耀柱就系黄巴士个老板啊。 啊！ 不过就卖咗俾新鸿基啦，而家即系你都知啊，西喺黄江嗰度啊，你坐过黄巴士未啊？ 好卖晒俾新鸿基，好佢卖啲卖仲仲 卖大部分，你知唔知嗰度啊？ 好似酒吧咁咯， 咁有钱佬嚟啦，即系总之就 酒吧咁啦， 冇理啦，有钱佬啦，黄巴士嘅老板啦 ，OK 啊， 收钱收到手软嘅，大家坐过黄巴士就知啊，坐咗几个站，两个站， 好短啊， 收八蚊定九蚊，我都未坐过，我唔知啦，嗱。嗰班御熙园咧，四号屋所谓呢个子母屋咧，其中咧有一间咧，即系细嗰间啊，唔知大嗰间细嗰间啊，就本身本来系呢个御熙园嘅 club house 嚟嘅。嗱，如果 club house 卖咗俾佢咧， 嗱，张契唔系 嗱，如果 club house 卖俾佢，我嚟做住宅咧，嗱呢个要补地价嘅，应该有问题存在噶。所以而家咧，佢唔系净系寸占啊。而家已经有人踢爆佢啦，已经不停 send 啲料俾我哋，就话 唔系早期已经爆咗噶啦。喂，有张契原来唔系 residential 噶，系啊， 系 club house 嚟噶。咁所以佢呢样嘢咧，佢仲头痛啊。喂，要补地价噶，将个 club house 当年有冇补到咧？当年系边个补咧？嗱，而家要查几样嘢啊，老何，你系老李啊？老李啊，嗱，而家要查几样嘢俾我讲埋啊。 而家有啲人话咧，想改呢、這个。呢、这个寻日的羔羊嗰个海报改句引落去啊！寻日的交粮啊，叫做寻日的交粮啊，知唔知啊？同埋一样嘢，喂，大班嚟讲埋先。喂，今次嗱七七七一，你哋我估你哋都会做咩啦？沿途呢、这个呢、这个转播噶啦。 郑家富啊，郑家富负责。 喂，我想问一样嘢，你可唔可以做即系俾少少着数俾我哋啲星斗市民？到时你可唔可以平啲卖俾我哋？我哋几十万人帮你做 set test， 证明喺呢个香港市区咁旺嘅地方都收唔到。好 第一就要攞小，第一要攞小翻牌。第二样嘢费事俾人话我哋抽水啊。咁啊，沿途咧咁，我哋会同啲七十一倾噶啦。沿途咧，你可以搵喺七十一嗰度买咯。 咁啊，平啲咁样先，所以 可以嘅，我试下啊！我咧同阿我个拍档 Morris 倾下， 帮你做 stress test。 好啊， okay? 喂，嗱讲翻呢个子母屋嗰度啦，其实而家要做几样嘢嘅。一，当年梁振英买呢间子母屋，所谓子母屋即系买个 club house 嘅时候咧，佢买翻嚟嘅时候系已经个发展商补咗地价未？嗱，如果未补嘅话，好啦，咁到梁振英买咗之后，有冇补到地价啊？ 呢啲 detail 咧，其实唔重要噶啦，因为其实咧，有样嘢咧叫做咧，即系你讲一次大话，我都还可以容忍你。大佬讲几 唔系啊？呢个好严重噶，唔系我讲埋啊。 诚信破产， 点解话有冇补地价咧？第一， 呃税啊，呃政府钱，好大件事嘅。 当日如果系发展商补咗地价卖俾佢，冇问题啦。嗱，如果买俾佢。到今日为止有冇补过地价？嗱，佢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嘅一路，嗱，好重要的一样嘢，有冇利益输送？ 佢都系嗰层楼啊，做按揭啊，呢个广东省银行，我做银行，我都讲过啦，大家知深大陆银行以前做咩噶啦，系咪啊？九七当年系嘛 ？check 翻究竟点解？但嗱，讲紧系唔知几多千万可以啊咁样过到啊？ 好啦，多谢电话吓，嗱，即系 好，你好，另外 一 位 又系老李啊，李生， 李生你好， 早晨。 是大声点啊黎生 是。我觉得呢讲嚟讲去其实呢呢啲全部都是个人问题咯。 嗯。 即是做得到啦，如果唔是呢好似佢买楼呢讲即是佢呢个钱钱嘅问题呢转嚟转去呢到时我听嗰啲政策啊嗰啲嘢呢真係啲嘢呢落实好多嘢得到讲字啦落实唔到啦。 好啦即係唔好俾人唐英年讲中讲天下无敌做呢你就有心无力。当日唐英年系咁指住佢嘅话噶，啊，大家都记得噶啦。好啦，多谢李生啊。嗱，讲翻呢个子母屋呢度咧，嗱，有啲网友就话咧，呢单料咧半年前已经公开传紧噶啦，都唔系咩新料，不过就冇人去追啦。嗱，明报嗰啲啊调查报告又会唔会去追下咧？嗱，譬如好简单，我提出几个课题啊，一就系呢个子母屋所谓个 club house。 賣俾阿梁振英嘅時候，個發展商補咗地價未，改咗用途問題啦。賣俾梁振英之後，佢有冇做嗰啲手續？如果冇，咁啊唔單止係僭建啦，仲係咧啊將佢其中一間屋所謂子母屋咧，就更改咗個用途。 嗯。 第三，如果有，當年邊個批佢嘅咧？啊，有冇官官相衛咧？有冇因為佢係行政會議成員啊濫用咗特權咧？嗱，呢啲就挺啲報紙啊，個個認自己有公信力嗰啲去查啦。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早上离开山顶贝路道住所时，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就僭建事件落台，梁振英并没有回答。梁振英反抵旧政府总部的办公室时，同样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工党主席李卓人在港台节目上表示，计划对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动议。李卓人说，梁振英的僭建事件涉及个人诚信，担心一名有诚信问题的后任特首会影响上任后推行政策的说服力。李卓人认为值得立法会进行一次辩论。而立法会内委会主席刘建仪在商台节目上就建议，邀请梁振英在7月1号上任后到立法会出席特别答问大会，解释山顶住宅僭建问题。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同意举行答问大会最现实，但就说如果梁振英选择不回答，立法会需要展开调查。梁振英的住所最少是有6处的僭建地方，他上个星期已经拆去其中2个僭建物，又说会尽快处理余下的僭建物。而今早继续有传媒租用6架吊臂车拍摄梁振英大宅里面的情况。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重上19000点的关口，恒指高开23点，报19019点，最新呢是倒跌返的，恒指呢就是18979点的水平，跌近15点，而国企指数呢就跌近44点，报9459点。欧盟峰会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会议文件表示与会领袖会讨论迈向跨境银行联盟的具体行动，加强财政的整合和成立债务赎回基金的可能性。埃及公布总统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以轻微优势当选总统，击败前总理沙菲克。穆尔西是埃及50几年来首位非军人出身的总统，也是埃及历史上首位全民直选产生的总统。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全国团结，又说向全球传达和平的讯息，他答应会维持埃及所签订的国际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咧，排翻顺和广场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拣福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亦都见到龙尾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阿通啊，讲完嗰啲僭建问题系啦。 人人都关心下，又要俾个温馨提示大家啦。嗱，上星期国内就有宗保姆车焗死个 B B， 一个三岁女童啊，留喺车度焗咗七个钟头，老师同埋司机都冇发现，最后焗死咗，真系阴功啦！我记得香港以前都发生过咁嘅事，不过及时啊俾途人发现。唉，夏天到噶啦，无论家长、老师、司机、保姆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至好啊！上落车都要车清楚啦，唔该吓。好，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排翻去佛光街嘅，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嘅。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 2712011。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的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专的捷庆酒店，三日两夜每位都是3450元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如果你已经登记了做选民，现在只要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gov.hk 或者通知选举事务处，就可以提供或者更新你的电邮地址，方便收取候选人的选举广告，为环保出力。想知道详情请浏览选民登记网站或致电2891-1001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 而家呢个梁振英咧，我哋就叫做光棍梁。不呢样嘢咧，就系呢个王国兴咧啊，帮佢安嘅。 啊，叫做光棍司令 咧，就叫做大炮梁，亦都有人叫做叔。骨两啊，总之都冇好嘢噶啦。咁啊，光棍两咧喺今年三月嘅时候咧，喺特首辩论嗰度啊，正义凛然啊，声色啊俱全，佢巴闭啊，指住阿梁振英指住唐英年，话佢有诚信问题。当日讲到咁口响，今日咧，如果唐英年问翻转头 啊，照下镜啦。 啊！呢、這个世界叫你剃人头，人剃你头，唔系咁简单。而系你自己有冇做过？你自己哇？呢、這个叫做咩？贼喊捉贼，即系有个贼见到另外一个贼就指人就话人哋做贼，跟住自己又做咗良好公民，咁啊颁咗个良好市民奖俾佢，然后先知道原来佢都系贼，啊同行嚟嘅原来，只不过咧啊，即系佢又过咗骨当时。啊！另外嗰个咧就阴功啦，就俾佢咧啊踢咗落马， 踢出局， 啊踢咗出局，俾人拉鬼咗，话偷嘢啊！原来偷嘢嗰人话人偷嘢嗱、啊，你睇下当日梁振英点样巴闭啊！啲市民睇到拍烂晒手掌嘅时候咧，今时今日你拍烂手掌，当日今日你系点算呢？ 你嘅僭建问题呢，唔系单纯嘅僭建问题，而系公开咁向市民讲大话。隐瞒你的僭建问题， 梁振英，我做过的事我会站出来认，不像好像你这样什么都不关你事。8.5万又不关你事。 黑金政治又唔关你事。刘梦红，你差唔多唔识佢咁滞。呢啲系有承担嘅表现咩？ 咁啊，终于呃得你一时，好似风水佬咁呃得你一世。今时今日，梁振英啊，嗰、那个面目啊，已经展现人前啦。 系 今日冇咁口响啦。嗱，今朝啲记者喺屋企门口挺佢出嚟。冇嘢讲，掂行掂过。 记者就问佢啦， 跟住去到政府总部， 你当选啦，唔使同记者倾偈噶啦。 去到啦，俾阿吹水我就嚟拆嗰个政府总部西座嘅时候，又系冇嘢讲，话当日嗰种风骚法，见到记者搭晒堂，今时今日咧就掂行掂过。 嗯， 唉，你都算有今日啦，呢啲叫世界 久见人心啊！原来不过嗰几个月啫吓。 电话旁边咧听咗陈生嘅，我哋电话系18721111。早晨，陈生。 陈生你好。 啊，早晨啊，石大班。 你好，你好 啊。系。啊，我都同你倾过偈嘅啦。 嗯。 系嘛？ 就嗱，我讲起梁振英咧，即系老实讲啦，即系你身为一个咩师都好啦，测量者，就算我哋啲小市民， 嗯， 真系你知道边啲系僭建，边啲唔僭建嘅。如果你依家佢话，佢嗰个叫咩师话？ 测量师， 叫做产业测量师。 产业测量师 系啊，产业测量，产业测量师唔知道，冇可能噶嘛， 冇人信噶，系佢一个人信噶咋。 你买楼，就算我买间楼啊，我都知道你睇下有冇僭建啊嗰啲嘢。喂，我要跟手尾噶嘛， 嗯， 系嘛，好大问题噶嘛。咁你有咩理由话唔知啊？老实讲啊，呢、這个梁振英。佢两年前嚟我哋个屋村啊，我都同佢驳过嘴嘅。 嗯， 即系我同佢话啊，我你又话 N 届唔选嘅咁，佢又冇回答我啊。 系 啊，咁佢回答我，喂，你依家阵你话唐英年嗰、那个地库冇诚信，喂，依家你咪又一样冇诚信。 系， 即系你唔能够你讲得人，你自己又冇诚信。啊！你又用第二啲说话去掩盖自己嘅说话，系咪啊？即系你更加冇诚信啦！你而家系咪先啦？ 但系而家围住佢身边啲流罗就话呢啲，哦，呢啲无心之失啫，呢啲系小嘅。 唔系 啊， 有个吹冷面啊！呢、這个咁啊卖楼佬最衰噶啦，佢仲好意思走出嚟讲话。啊！佢系产业测量师，对有关条例未必熟悉。 嗯、 虽然佢系资深测量师，啊。喂，呢、這个咁嘅菜眼面啦，认住个样啦，呢条友，唉，喺啲电台、电视台得闲搵佢讲下嘢，我睇见佢我就删机嘅，我话俾你听。 但系你尤其是咧，你依家就即系你又唔好指民主党啦，老实讲啦，即系民主党咧，佢系做唔到嘢嘅，你依家老实讲啦，唔怕啦，真系嘥气嘅，何 俊仁真系不成钢啊！呢样嘢叫做 我，即系我两年前佢一过咗个政改，我都对佢。对佢死咗心嘅，讲都唔怕啦。以前我都投民主党票嘅， 好啦，咁啊，大众都继续支持民主啊。OK， 多谢你啊，阿陈生。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啊，李生嘅早晨。 李生你好。 喂，早晨，早晨，早晨。喂，你睇佢喂嗰层嗱，嗰间屋咧喺2000年都听讲啊，6000万嘅。 系啊。 咁佢太太好似都系律师嚟嘅、 啊，唔系家庭主妇，佢冇执。 当时可能冇做啦， 已经冇执 咁样嘅，有咁嘅专业嘅背景系有。 当时可能冇嗱，但系咧，逢系律师咧，照系对呢个楼宇买卖咧都有少少认识嘅。 哦， 咁嗰时嗰层楼要做按揭咧，我谂咧，你老公买层咁嘅楼咧，你就冇顾理由唔顶咗冇占，因为有占建咧，对嗰个业权啊，嗰、那个梯图啊。是有影响的嘛。 不是今日有报纸卖了的啦，当时已经签那个买卖合约的时候呢，话明不会同个业主追究关于僭建的 问题。嗱呢度正正是呢度啦，如果而家 必买必买啊，是啊。 即是见到有僭建呢，有啲人照买的嘛。 是 可能你都照买的。 是啊， 买。因为你中意啊嘛。 是咯，就 咁你中意律师咪叫他签返张嘢啦，我哋唔负责架咁囉。 必买必买。 咁正正你就知道。 即是唔可以踢契囉。 当你卖返出去嘅时候呢，你拆返佢可能冇事㗎喎。但系银行就唔会做按揭啦，呢、這个就唔知有冇做啦。 银行任佢做唔做，即系银行一般咧，即系起码呢样嘢要俾银行睇咗，银行 因为银行个律师系代表翻银行噶嘛， 咪咯。 嗰个律师一定话第二无心之失呢个讲法啦。嗱，当旧年嗰个僭建甚嚣尘上之时咧， 嗱，我就唔知啦。我估咧，如果你系要你有嘅，因为你可以搏啊嘛，冇人知噶嘛。如果你话有人见到你后边有咧，有啲咁嘅僭建物咧，你冇张迹睇住咧，任何人系唔知嘅。你一定要深入先知。咁到阿唐英年嗰单嘢爆之后咧，又更如果你系要搏咧，就更加唔认得， 即系收唔到货。 因为咁唔系你咁先变到自己突出啊嘛。如果你认咗有僭建跟住拆咧，喂，咁你个勾落唐英年嗰棍咧，就冇咁硬噶啦嘛。你自己都你自己嘅手都唔干净，系咪？喂，另外第一点我想提一提咧，就系、是、阿大班曾经写一篇文章嘅，关于如心广场单案嘅， 系啊， 何俊仁都写过嘅，但系你哋就唔系好深入睇落去，因为佢嗰时其实呢单嘢你成件事睇落嚟咧，你睇到咧呢、這个人系好敢搏嘅，因为佢可以话喺北京撞到阿梁宝荣咧， 嗯， 就同佢已经有啲什么什么协议噶咯，喂，大家上北京，阿梁宝荣冇理由带埋成个 file 上去嘅。佢点会够胆同你应承你嗰啲关于乜嘢什么什么补地价嘅嘢咧？ 嗯， 但系阿梁生有冇就唔知道。喂，佢两个仲系开两个会嘅，所以你成件事睇落嚟咧，呢个人其实系可以够胆乜都搏嘅， 搏到尽啦。 因为你一话冇咧，一大班话冇咧，冇证件，嗱，冇人去查喎，竟然间你唐营嗰边冇人揾个吊臂机或者直升机上去睇。因为个个真系信冇啊嘛， 嗯， 佢话咁就搞掂你啦，就带到你啦。其实带咗好多香港市民嘅，包括小弟在内。 嗯，我都系信晒佢冇啊。支持林振英嘅，你当时系嘛？ 喂，我都信佢。喂，你咁够胆话冇啊嘛？ 嗯， 而家你 言之凿凿啊， 一个咁精明嘅人，冇理由有唔拆嘅。 嗯， 但系当时嗰阵唐英年爆咗啦嘛。如果我自己都话我有嘅，我话咁你两个一齐衰啫。 嗯， 一个衰大，一个衰小啫。咁你个民望点会提升得高呢？ 嗯、 所以几大都要搏， 一搏大大班友个个都信啦。如果香港有金融危机嘅时候，佢咁样去搏咧，香港 死 梗 啦， 话俾你听。好啦，多谢电话啦，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执子之手的前一刻，你是不是有些事还没跟他讲呢？快点录下你的真情独白，连埋你的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one@dbc.hk。 最动人的爱的宣言将会赢得总值超过100,000元的结婚现金礼券。我们会在大气电波中和 theone 的巨型电子屏幕为你全程答意。你还会被邀请出席7月2日下午2点在尖沙咀 theone 举行的 theone 婚礼天阶 D-Air Crossover Noel G 婚纱巡礼。 theone 爱的宣言，讲得出，做得到。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查询热线22971837。 DBC 短信 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港岛区，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覆盖范围达到全港大约72%的地区，一些的地点可能会受到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港岛区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包括柴湾、西营盘、赤柱和石澳。我们正不断与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和改善，例如可以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接近窗边的地方，又可以拉直收音机的天线，都可以改善到室内接收效果的。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的。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是讲好玩英文的节目主持人。最近我一个朋友叫阿 Paul， 他遇到一个心仪的对象。现在这个年代遇到心仪对象的第一个指定动作就当然是 add 他 Facebook 啦。咁啊，话说啦 ，Paul 咧 at 完嗰个女仔嘅 Facebook 之后咧，就睇到女仔好多嘅相。咁啊，最新嗰张相咧就系一张着住比基尼嘅相嚟嘅。咁我朋友咧，咁啊想 high 啲啦，用英文去留言，于是咧就请教我。佢话：喂 ，Jeffrey 啊，如果我想讲话 you look so sexy 咧，得唔得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梗系10,000个唔得啦。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同女仔长远发展的话呢，如 look so sexy 好像比较肤浅甚至乎猥琐这样，那我给了什么好的建议她呢？ Time to play。嗱，我就同佢讲啦，你应该可以讲夸张少少，因为外国人咧通常讲嘢咧都系倾向于夸张嘅。咁我俾佢意见咧就系、是、I have never seen anyone so pretty in a bikini， 即系咧我未见过人啦着比基尼咧着到咁靓嘅。嗱，另一个例子去用呢一句说话就系、是、嗱，譬如话有个女仔去人哋屋企过夜，咁啊第二朝头早你见到佢，如果你仲想个女仔咧留多一阵间嘅话咧，你就当然要赞下佢啦，赞佢乜嘢啊 ？I have never seen anyone so pretty without makeup， 即系话我未见过人啦，冇化妆到似你咁靓啊。咁但如果调翻转，你想即刻攀佢走，你点讲啊？咁啊，当然将个 pretty 嗰字变做 ugly 就得啦。希望大家今次学到嘢啦 ，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50啦，我哋又翻嚟啊！ 唉，真系梁振 英大声叹气啊！你咁成日 唔系啊？佢即系一个人咧，你可以欺世盗名到咁样样喺选特首嘅时候，啊，攞到香港市民嘅支持，嗱、啊、呢、這个系事实嚟嘅，民望系高， 系 啊，亦都系用咁用呢个民望嚟怼冧啊唐英年，亦都系用串剑。就住僭建而带出唐英年冇诚信嚟怼冧啊！唐英年，你今日你竟然可以啊若无其事咁走去宣誓就任呢、這个啊下一届嘅行政长官，我都服咗佢啊！喂，点可以咁噶？即系个贼子住， 唔怪得咧。阿李国宝就话政治系哪吒嘅，我都系唔玩啊！ 我有个贼，即系啊偷咗嘢，俾一个人指住喝住佢。话佢偷嘢，咁啊衰咗，走咗坐监，然之后先知道指佢嗰又系贼嚟嘅。 唉， 喂，咁都得。 大班，我谂谂下咧，当年你咪送架跑车俾我揸嘅，我都唔记得你架车有冇改装过嘅。如果有非法改装咧，我咧就日日都揸翻工。咁咧俾差人拉到嘅时候，我就话：，如果我架车改装过，我点有招摇过市揸车人行一个喺街路面行咧？咁解释得唔得咧？ 梗唔得噶，咁、啊、所有非法赛车、非法改装嗰啲车都喺条街，唔、啊、单止招摇过市啊，仲惊死冇人知啊！佢啲叶林啊，乱啊，左穿右插， 将 来拉咗之后， 可能上法庭，可能有人向啲法官咁样解释都唔定啊！嘿，我明知嗰度有影快相噶啦，我点会揸超速啫？冇可能噶。我俾人影到啦嘛，咁呢个系咪解释咧？真系啊， 梁振英 啊，老实讲，你第一样嘢今日咧要企出嚟啊，唔系为咗串剑，又为咗你诚信。第一，向阿爷道歉。 今次啊，唔要鞠躬啊，要跪低啊。 第二咧，向香港市民道歉，尤其是支持你嗰啲市民，好多支持你啲市民咧，都系基层嘅人嚟嘅。系啊，嗰啲牛头角纯数咧，唔该你唔好连人哋读书少咧，呃人啦、啊。第三，应该同阿唐英年道歉。 系 当日咁样指人嚟闹人哋，今日哦原来揭穿咗，喂，你都系咁嘅啫。嗱、嗯，咁点算咧？即系如果有个咁嘅人做特首。你香港人 五十步少一百步， 唔系你香港人啊，点可以接受咧？喂，唔系五十步少一百步，对唔住啊，系一百步少五十步啊！喂，唐英年起码认啊，佢到而家都唔认啊！嗱、 啊， 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何小姐，早晨， 何小姐你好， 早晨啊，大班咁大，我 系 你哋嘅粉丝，咁咧，但系我今日咧同你哋咧直接咗相反意见， 系系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 因为七一咧。就到啦，咁你拉佢落马、 嗯， 我想问下香港仲有边个可以俾我哋有希望？ 嗱、啊， 佢系错咗，但系佢冇唐英年咁红过， 嗯、 啊又咩电影院又咩酒窖， 咁啊对唔住啊何小姐啊，嗱你走，如果听日你俾人打劫，有两个贼，一个抢晒你全身啲嘢，一个净系抢咗你嘅手表。咁你就嗰个抢手表人话我冇啊，我冇事啊， 我抢少啲啫，冇分别嘅犯法就系犯法噶啦。尤其是仲有啊， 叶刘成讲得好噶，二百尺同二千一样噶。 唔系唐英年喺唐英年认错嗰时都讲过噶，佢一尺又系寸剑，一寸都系寸剑，冇分别噶。你唔好用呢样嘢嚟，你唔好用呢样嘢嚟原谅佢，对唔住啊！呢样嘢咧，你系错噶。 嗱，我知，我唔系原谅佢，但系因为而家时急马行，但系不过我睇到佢从来做过所有香港领导香港嘅人系未做过， 佢做过啲咩？ 佢亦都好辛苦，哇！系因为佢一个拍字簿一支笔， 喂， 佢画公仔又好乜多。 我问你啊，何小姐，嗱，你又话你系我 fans 啊？我问你一样嘢，净系问你一样嘢啫。 啊、 我呢个电台都好多人听噶，虽然冇以前咁多人听，佢系完全，佢系完全笼，完全啊！ 冇乜人打电话， 你知唔知啊？佢系杯葛我哋啊！你唔好信佢啊！一本簿一支拍子，一本簿一支笔，佢有把口啊，有把可以死都咬翻晒把口，咁点解唔嚟我哋个电台讲下嘢咧？点解仲要吩咐所有佢嗰啲官员都唔准嚟咧？ 杯葛啊！ 啊，咁你又点解释咧呢样嘢？ 嗱、啊、呢样嘢咧，我话俾你听，我曾经上个礼拜打电话去特首办， 嗯， 因为呢啲系从来未试过，因为我曾经上一次曾荫权上任嘅时候咧，我都有打电话去特首办。 你先系后任特首办吓，系 唔听意见？嗱、啊，我唔系好得闲。 唔系咁系咯，咁你仲信佢？哇！你真系， 你听我讲埋先啦。 大佬啊，我同情你啊，开始。 唔系，听我讲埋先啦。我听紧你讲，我解释俾你听，点解我会信佢？因为曾荫权上场嘅时候咧，佢个秘嗰个唔知咩秘书定咩啦，听电话嗰个系佢助手啦。佢唔单止唔肯听我嘅意见，佢仲插我。好啦。但是上个礼拜呢那位使者呢他听我意见听得很耐。 喂我曾经何小姐对不住我只可以话你一句呢 好容易呃的。 你好容易呃的就真的。 不是啊我最后有一句说话我讲过。我话我几时都是以四个字来讲以观后效。 不要紧啦，唔系啊， 我未必会上街。 我都同你讲一样嘢。 啊，如果出年 佢唔会，你唔使担心嘅，佢唔会落台嘅，我可以保证啊，佢一定唔会落台嘅，你会放长双眼睇啦。 如果佢冇我拦都拦上街，我要 咁你放长双眼睇咯，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电话。 OK， 电话旁边有黄生啊，早晨，黄生。 早晨，大家 早晨，早晨。 我想讲咧，佢就真系难辞其咎噶啦。今次林振英，好似头先嗰个小姐讲，就算你系点样啊，你僭建少少，你都系叫僭建。佢冇可能唔知嘅，佢一个专业嘅测量师， 嗯， 系咪先？咁但系咧，如果政治层面睇啊，我睇今次就算啦，佢咧就死都唔肯落台噶啦，唔会辞职噶。 佢唔会落台， 拖到咩噶啦？ 阿爷都唔会俾佢落台，唔使担心啊，唔系好似猪仔咁谂。 大陆又唔会俾佢落台。嗱，睇咗胡锦涛，佢当睇唔到，就样样都佢冇嘢噶。呢啲我肯定佢哋会系咁噶。 咁正话嗰位小姐都讲得啱嘅。如果从国家领导人去谂咧，就系喂，我俾边个做啫，唔俾佢做。喺个时候米已成炊啊！ 佢宁愿当睇唔到啫嘛。 系咯，米已成炊啊！所以正话 大陆嗰啲嘢有好多嘢都 有啲 有 啲理由啦。即系佢从阿爷嘅角度去睇就啱嘅。你我唔俾佢做，俾边个做啫？一个人咁，两个人咁，三个人咁，你啲香港人咧啊，总之边个做特首喐边个嘅啊，开始觉得咧你啲人咧乱嚟噶啦啊！ 有得你自己龙女鸡作反。 好啦，多谢电话。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唉，总之一句讲晒，系香港人系无奈嘅，呢个系我开咪嘅时候正话，今朝早讲嘅。喂，冇得倾噶啦，佢做硬特首嘅，不论立法会阿何俊仁做咩情请好，阿李卓人做咩不信任动议好，呢个李永达搞呢个 PMP 好，佢都系七月一号一定会光宗耀祖，我哋全香港人一定咧。被逼但佢高兴， 咁会唔会成为第一个上任嘅特首，即刻要去立法会度解话咧？ 佢已经去咗啦，佢一选咗出嚟已经 PP 咗去呢个西九龙噶啦，所以佢破咗好多纪录噶。正如何小姐就咁讲，以前啲特首未试过噶。嗱，正话 李慧玲咧喺呢个啊 商台 隔离台啊，嗯、啊即系我哋以前嘅老细嗰度咧就讲咗样嘢，佢话佢收到料， 咩秘密啊？ 佢收到料咧，佢话佢相信咧系好坚噶啦。礼拜二同阿刘俊涛通话个唔系范富人，系、嗯、梁振英同刘俊涛通过电话。嗱、呢样嘢大镬啊！咁多港督。咁多个特首都唔会因为自己有单丑闻，同一张预备揭发你嘅报纸咧、通电话嘅、所以一单又一单，啊一镬又一镬，啊一镬大过一镬，啊讲串剑出咗玻璃 牌，咁点解明报又唔将啲咁 又有厨房，又有只车房，唉、跟住哦嗰间子母屋其中一间原来 club house 嚟嘅，跟住原来咧。同阿刘俊涛温馨提示通电话嗰个咧，系梁振英本人嘅。你话佢点样去解呢啲话咧？我真系唔明啦。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啊，今日都系仍然就住梁振英，唔系串剑啊，我哋都话唔系讲串 诚信问题， 系讲诚信问题。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